九啊，见到咧都相当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咁啊各位听众要留意住咧，多啲时间啊补下水，除咗个人之外咧，啲皮肤咧都要补下水，搽翻多啲 cream， 个嘴仔咧又要搽润唇膏先至得啦吓，如果唔系太干燥咧，又爆拆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隻手要搽多啲 cream 添啊，因为成日喺度捽呢个酒精搓手液，一路捽咧就一路干燥，加上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更加容易爆拆同辛苦。啊，记唔记得有一句说话，我哋做电影添啦，系《岁月神偷》。的而且確咧，時間就係好似一個賊仔咁樣，偷去咗我哋好多寶貴嘅光陰。但係我認為，偷去咗嘅光陰，如果係要咁樣去到釐定嘅話，會唔會係因為時間你係浪費咗，冇好好地去把握呢？如果你喺處理任何事情上面都覺得自己原來可有可無嘅時候，可能你被踢开的日子也都不远，所以人应该好好地活着，也都尽量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用尽全力去到完成手头上所有的工作。咁啊，成日都有句说话啦，就话就算是狮子、老虎，他们捉一只兔仔都会出尽全力去到捉的，你又会不会浪费了自己好多的光阴呢？ 听众。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都系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明日稍后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咧会转凉噶啦，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58%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各位听众，早晨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水圍早期原本是屬於後海灣內灣的濕地系統的一部分，後來當地的村民在這個地區就進行了填土的工程，用作譬如魚塘以及養鴨場。為了天水圍發展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市區，政府和私人發展商在1982年達成協議，將天水圍發展成為住宅的用途。平山與及下村早在12世紀的時間已經成為了鄧氏宗族的聚居地，而洪水橋早期就是以市集的形式去發展的。西北方面，譬如錦田、八鄉、石崗都是坐落在錦田谷的，是一片低洼的平地，甚富這個的鄉郊特色，有農地又有魚塘亦都有村落。西北方面還有什麼呢？流浮山和白泥，農業活動就悠久歷史，以前亦都有很多的養鴨都非常知名，輪到南生為部分的地區。米埔和新田屬於新界西北部具有生態價值的地區和自然保育區。1900年之前，這個地區其實都是一片沼澤，其後居民在後海灣南岸進行了填土的工程，改作就是鹹水稻田，基圍以及就是淡水魚塘。去到1985年的時間，這片土地用途就以養魚業為主了。如果講到就是新界西北的一些歷史的時候，當然還要講元朗。元朗以前的寫法就是元，現在的寫法大家知道，以前的寫法就是圓形的圓，朗就現在的朗就加一個土字在下低。早在明代已經設立了一個叫做大橋墩墟，那時用來做什麼呢？就已經是給村民進行貿易的了。哇，明朝已經開始進行貿易，即有些市集這樣。去到1661年即是清朝的時間，朝廷頒布了遷海令，广东沿海所有的居民都要往内陆去到迁徙，咁叫做墟市弃置。去到康熙八年，即是1669年，八年之后，居民就可以回翻呢个乡下生活啦。喺呢个时候啊，锦田官绅邓文蔚就发起一个叫做喺元朗西边围同埋南边围之间嘅叫做冲房建立墟市，以农历3、6、9为墟期，逐渐成为了区内最大的一个农产品集散地。好啦，去到英国就接管了新界事件平息之后，香港政府兴建了青山公路连接埋元朗添。1914年，元朗至到青山的一段公路就起好了啦，带动了就新界的经济。原有的元朗墟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咁叫做以一班人啦，乡绅啊，嚟自18乡啊、8乡同埋平山唔同嘅村落啦，喺1915年成立咗就系一个叫做合益公司，采用咗就系股份制集资，于是乎就开始发展一个嘅另立墟市啦。咁当然啦，去到1917年嘅时间建立咗就系一个街市啦，合益嗰度啊，最初有4条街嘅，即系合益街、合法街、合成街同埋合和街。其后就开辟埋呢个合和后街，统称就五合街吧。嗱，墟入边有几十栋2至3层高嘅楼房，咁开设咗大量嘅店铺，货品都几多噶，应有尽有噶，亦都开辟埋就系空地。个空地就是而家我哋会成日叫嘅鸡地啦，去到就系俾小贩喺墟期摆卖嘅时间咧，再卖一啲嘅农产品噃。青山公路行经元朗嘅一段咧，又叫做元朗大马路，喺嗰个时候咧，即系1917年附近啦，就已经通车噶啦，吸引咗好多嘅村民嚟到呢度趁墟，渐渐咧就成为咗元朗一个商业嘅重镇。相反，舊墟細小，墟期又相同，在競爭之下，亦都慢慢就被淘汰了。 每一个嘅小市镇亦都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入面。今时今日发展到今天嘅地步咧，都系因为拥抱住时代，所以先至会不断去到改变。 怎舍得将你当朋友，本想开口，开口之后无法抬头。天色很好，本应值得你伴我春游，那种交流暧昧也曾有美丽时候，为何白白地让眼泪流，沦为肮脏铁锈。想抱，但热恋得不到，知己也做不到。想不到，又自卑施舍拥抱之后，谁想痛？想抱，但是珍惜的友好，陌生到头难跌倒。若你都经过，爱我太好，但愿仍然慈悲上脑。若我的心事纯如白雪，可不可跟男朋友天真抱抱？从来就怕伤害，从头为你等待，别以为全力往来。友情在我心内，同情在你手内，用爱情来换友爱。成为终身战友，想抱，但热恋得不到，知己也做不到。想不到，又是被施舍拥抱之后，谁想痛？想痛，但是珍惜的友好，陌生到头难跌倒。若你都经过，待我太。可不可跟老朋友天真抱抱？从来就怕伤害，从头为你等待，别以为全力往来。遗忘受过伤害，做到相亲相爱，以一笑容换眼泪也是爱。 一首嘅作品嚟自容祖儿嘅《抱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又低咗啦，相对湿度57%。诶，又转翻啦，而家又59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不过都仲喺度嘅。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啊，而家梗系留翻喺屋企啦。不过既然有周末好去处呢一个嘅环节咧，亦都可以介绍一啲星期五六日或者咧就系 Easter Holiday 喺复活节期间啊，有啲乜嘢嘅活动咧可以俾大家咧就系轻松一下或者亲子一下咧，有噶有噶有噶。咁啊，当然啦，可以介绍一下咧一啲好简单嘅烹调方法咧，俾大家特别系俾埋小朋友添，令到佢哋咧就系一用啊可以用上几小时嘅时间，去到咧就制作自己嘅午餐或者晚餐，家长咧就可以忙里偷闲，恭喜恭喜！呢个咧就系一个三文鱼嘅亲子紫菜寿司饭，呢个咧好简单，只系需要买一啲譬如日本米啦，将佢煮。煮完之后呢，咁食呢个鱼生饭呢，尽量都係摊返冻少少先至食。亦都可以呢就加少少醋嘅，咁呢个呢就色彩转变啦，少少呢细路仔就容易入口啲啦。加得太多呢，我驚小朋友就唔係咁鍾意呀。 好啦，咁要準備啲乜嘢呢？咁喺好多地方都買㗎啦，例如呢就是、準備定一啲魚生啦，你可以選擇油金魚、吞拿魚等等等等唔同自己喜歡嘅魚。三文魚呢咁成日都要睇報章，自己擔心多菌嘅時候呢，咁咪唔好買囉。不著有嘅咁可以買一啲海膽啊，總之你買咗啲唔同款式嘅魚生，跟住呢就攞定返屋企，等小朋友呢就可以準備將佢放喺呢個碗上面。煲完個飯咁攤返凍少少，就可以撥落我哋嘅碗上面。然後呢就可以加一啲嘅叫做海棠喺度撈撈撈撈撈撈完之後，即係紫菜呢。撈完之後呢，其實我幾建議大家呢可以加一啲嘅芝麻啦，亦都可以預先準備定一啲嘅蟹柳，小朋友好鍾意食㗎。同埋呢就係嗰啲日本青瓜。日本青瓜實際上嚟咧就比較上方便，即係需要切咗頭、切咗個尾啊，簡單用嘅呢啲嘅刀具咧，其實家長亦都可以咧就係陪伴住小朋友，等佢都可以切切切，享受一下咧切嘅過程。教下小朋友點樣咧可以喺呢一個魚生飯上邊啊堆砌出一個咧好靚嘅圖畫，令到實際上嚟嘅時間咧就可以更加快樂啦。當然啦，如果你可以咧嘅話啊，用飯去到砌一啲，或者加埋紫菜砌一啲叫做熊貓嘅樣式咧，特別係而家熊貓有喜啊嘛，咪希望啦嚇，都可以咧砌翻個熊貓樣式，好似親子便當咁樣，等佢哋咧可以開心一下。咁樣咧，星期五六日一啊，揾嚟幾款唔同嘅呢啲便當整嘅話，小朋友就會開心好多噶啦。不過喺整嘅過程入邊，佢哋一定會好多嘢問嘅。我都有个套路俾大家嘅，小朋友问你问题嘅时候，你可以答佢，试下自己谂下先啦，谂到唔识嘅，先至再问爸爸妈妈啦。歌曲啊，问题天天都多善意啊。 哔巴啦哔巴啦，该到 个时候咧，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在尖沙咀一带采取反黑行动期间，发现一间酒吧营业，涉嫌违反预防及疾病条例，拘捕酒吧两名负责人和五名员工，另外拘捕三名顾客。警方凌晨巡查尖沙咀一带怀疑同三合会有关的娱乐场所，特别针对预防及疾病条例调查有没有违规事项。期间在金马伦道一座大厦三楼发现一间酒吧营业，当时店铺里面有25名顾客。警方表示该酒吧持有酒牌和食肆牌照，拘捕7名年龄介乎26至49岁的负责人和职员，并且检走部分饮品化验。警方亦都拘捕三名顾客，包括两个被通缉人士同一名未能出示身份证的人。警方话，当时店内的顾客分别坐在9张台，每张台不多于4个人，台同台之间的距离亦都合乎条例规定。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建议，不再准许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服务美国市场。司法部表示，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一致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建议，撤销并终止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为美国市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授权。声明说，行政部门发现和中国电信营运有关的重大和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授权不符公众利益。法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增至12,210人，而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患者人数就首次下跌。卫生部门公布，现时有7,066人接受深切治疗，比之前一日减少了82人，是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减少。卫生官员敦促民众继续遵守全国封锁措施，认为措施开始收效。法国累计超过86,000人确诊。一名医生工会估计，全国6,700,000人口当中，多达1,600,000人可能受感染。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显示，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今年预计将会萎缩2.1%至5.1%，将会系呢个地区25年嚟首次陷入经济衰退。世银认为疫情仲可能引发非洲粮食安全危机，预计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生产将会萎缩2.6%至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明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朝早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4月10号，咁啊香港嚟讲咧，星期五啦，之余咧亦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咁啊4月10号啦，今日咧亦都系农历嘅3月18嚟嘅。咁啊，各位听众喺今天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不過而家假期咧個感覺都唔係話特別明顯啊，始終可能好多人 home office 啦，咁啊點都好，既然有時間休息嘅時候咧，咁啊盡量插足電，為將來嘅挑戰咧做好準備啦嚇。各位聽眾早晨啊，直播室入邊繼續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科技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得越嚟越方便啦，同时亦都应该令到人类嘅生活咧，亦都得到更大嘅保障。啊，其实面对住疫情啊，好多唔同科技公司都努力研究开发，希望可以帮助得到大家对于一啲对抗疾病，甚至乎探热啊，都可以话咧由咁基本嘅事情，如果做得好嘅时候咧，都可以把把关啊嘛。啊，香港科学园啦，同埋一班嘅朋友啦，咁啊。共同咧推出一个叫做健康科研关键字影片系列噃。今日佢哋都话到啦，啊咁啊，希望喺呢个影片入边咧，咁啊按照住守护身心、传播爱心啊、科技提升全民健康指数等等嘅理念啦，主题去到展示咧就科学带出嚟嘅一啲嘅成果噶噃。希望咧无论喺生活嘅环境啊、疾病检测。啊！創新嘅一啲藥品發明方面咧，都可以照顧得到大家嘅。啊，面對住疫情啦，佢哋就會話到啦，意識到咧就社會對於譬如探熱嘅裝備啊，要求各樣嘢咧，其實都係存在住一啲渴求需要噶。啊，其中啊，點樣能夠快速為群眾測量呢啲嘅體温呢？亦都咧可以按照住特别嘅技术嚟研发出咧就系长波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可以测出啦人体嘅温度是否有超出标准嘅，从而揾出咧一啲潜在嘅患者。啊，发觉咧呢啲装置啊喺2米范围之内咧，咁啊测试就可以非常准确噶啦。啊，会唔会可以应用埋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呢？啊，呢啲叫做探测温度嘅装置咧，小至到我哋嘅身体嘅微妙嘅热能变化，甚至乎大到去到火山嘅变化咧，都一样咧系可以探测得到嘅。咁科技不断去到进步嘅时候，希望亦都可以为我哋人类生活带来更加便捷同埋安全嘅环境啦。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同哪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一 在竞逐路上受了伤，守护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暂时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守护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 一首嘅作品，佢系嚟自谢霆锋，善良。我哋发明咗机器，咁机器都可以为我哋人类贡献好多 ，AI 亦都可以为我哋人类咧就系谋求好多唔同嘅福利，令到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拥有住一个善良嘅心，创作出呢啲机器咧，呢啲机器就可以帮助得到我哋啦。早上嘅时间都可以介绍啲善良嘅兴趣俾大家，就系种下花都好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边咧，会哇，哎、今日嚟咗一个好特别嘅世界、啊，我完全咧，我完全觉得系好似有一种好蓝色啦、啊，有少少粉粉地紫嘅感觉，好似我哋嘅晨光职场后花园入面咧，变咗第二种嘅世界，好似系一个水嘅世界，好似去咗水星咁样啊！虽然水星应该唔系咁嘅，但系都好似水星咁样啊！喂，翻嚟先，安安早晨啊！ 喂，早晨，早晨， 你好啊！ 又同大家见面啦，系啦， 梗系要啦！呢个花咩搞作啊？呢个咁靓嘅，佢又有好多嘅小小花球喺度啊！啲花球咧，其实又好靓喎，入边又有好多好似细嘅花朵咁样。 冇错，你观察入微，但系咧，可能咧，因为相片咧，其实嗰、那个视觉效果咧，系会误导大家，误导你嘅、 啊。 我掟嗰张相俾阿小白咧，就系、是、佢以为一个绣球花咁，一个球形嘅成把遮咁。咁、 啊、 其实咧，其实好细噶咋。其实這個呢个咧系得我半隻或者系三分一个手掌咁细嘅一种花嚟嘅、 哦，都唔系细到好似手指尾嘅指甲咁样。 唔系半隻手， 嗯， 系手掌，系、 嗯、 啦。咁今日咧，因为咧，今日我哋讲嘅花咧叫做翠珠花，个名好似靓靓地咁，但有啲人叫做蓝丝带花、蓝蕾丝花、蓝 lace 花。 吓， 咁我哋通常学名就叫翠珠啦。 翠珠花， 因为如果你讲lace 花咧，就好容易会同我哋以前咧讲过嘅一集。是白色的 lace 咧，嗰、 嗯 那个咧系会有诶，即、就、系、是、会撞到啊，即、就、系、是、会觉得、嗯、啊，会唔会搞错咗咧咁？咁好似呢个翠珠花咧，点解要讲单枝嘅花咧，就唔讲种花咧、 啊？ 因为大家会觉得，诶、哎，喺呢个疫情里边，可能想买一盆嘢翻嚟摆喺度，要特别要照顾，可能要即系唔系买完之后掉噶嘛，要照顾佢，咁佢觉得有啲压力啊、 嗯， 不如买几枝翻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凋谢咗再换啦咁。即系我会睇呢个听众想过，可能佢有呢个谂法。 嗯， 咁所以咧，我就今次拣咗呢个咧，就系个样又靓啦，又有少少香味啦，颜色系淡紫色啦，咁、好似有啲生气咁样啦。 吓、哦，咁望起上嚟又真系都几靓嘅呢个花。咁啊，学阿安安话斋啦，其实呢一个花咧，又唔系话十分之大啦，亦都唔需要咧就系特别种植嘅技巧嘅。 系啦，嗱，等我形容俾大家听下啦。咁咧就系呢朵花系一枝花咧，有叶嘅，同以前讲嘅白色嘅 lace 花咧，嗰个白色嘅咧系唔同嘅。白色嘅 lace 花咧系冇叶嘅，但系咧一揸起上嚟嘅时候咧，就会嗰、那个 上面嗰沙，我嗰陣時講過話，因為佢由好多枝好多枝細花組成嘅，好似一把遮咁啊，一塊 lace 咁樣，佢啲花會跌落嚟，會冇咁即係冇咁強壯，咁好似咧會軟皮蛇咁散曬落嚟，佢開咗把遮咁。咁呢一隻咧就比較結實啲，又有嗰個 lace 花嗰個感覺，但係咧就比較實啲，啲小花係唔會咁容易係即係軟皮蛇咁跌落嚟啦。咁佢係由好多好多粒嘅細花，幾毫米咁細嘅細花組成嘅一朵花。我哋以前成日都有講，咁係傘形，即係好似一把遮咁，你見到好似球形咁嘅。咁佢係通常係淡紫色。佢原產咧其實係澳洲嘅。 澳洲。 咁係啦。 而家都係內地㗎啦，係嘛？呢個花。 我唔知內地有冇種啊，但係類似咁嘅形狀，其實花好容易啫。你話原產喺邊度種，都攞個種子去嗰個地方種。我開原產喺香港，開原產安屋企嘅露台都得嘅，其實。 哦、 如果我種到嘅話， 都得喎，原產地我屋企咁樣嗬。 係啊，好似話啲狗仔嘅原產係喺德國嘅，咁但係嚟到香港出生咁，係咪原產喺香港？係 啊， 隻狗 都係喺香港出世㗎啦，變咗。 歷史嘅我會講俾大家聽，但係大家都唔使咁執著。應該香港香港有得買嘅呢、這個、 啊， 因為好多OL 都中意用嘅呢、這個花，我哋插 花 用嘅。 O K， 係啦，咁咧佢有葉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如果插嘅時候就要掹走啲葉啦。佢比較長啲嘅，種其實可以嘅，就小白可以種啦。可能我哋普通就比較難種啲啦，因為有地先種到。 其实你真系见笑，我点会有地啊？香港 就意思一块地，我意思系，即系你地下得噶啦。 啊， 系，其实我都可以嘅。 即系露台仔咁样，其实就又得唔 得？ 都得嘅， 都得嘅。摆喺地下仲，如果唔系，你就会跌咗个街啦，因为比较高。 哦、 即系本身呢只花咧，好似剑兰咁高嘅话咧，生长嘅时候咧，咁你变咗，你摆盆栽你点搞咧？你个盆系要几大咧？ 好似剑兰咁样噶，咁高噶？ 唔系，即系我嘅形容啦，即系比较高噶。 系、 哦， 因为如果好似剑兰咁高咧，我又对佢有少少情有独钟、哦。我唔知点解对剑兰呢一种嘅花咧，都系好鬼钟爱噶。其实我对佢， 我明啊，但系种啊唔系比较难搞啲嘅，因为真系比较高啲咧，唔系普通嗰啲矮嘅小梅啊，咁可能好细盆栽可以装到，咁呢个比较高啲，咁所以可能要落地先种到啦，咁样。咁但系切花嚟讲咧，系花香有好多噶，即系你可以买翻嚟，几支啦。我想话而家唔兴咧，譬如就算花束或者系咩都好咧，插花咧都唔兴话要五六七八种先做到个花球，或者五六七八种先送俾人，唔系噶。而家咧好中意简约啊，呢、這个世界大家好想简单。 简约到咩程度先至系叫做大家都接受嘅先？ 可能系一扎嘅百合，斋百合，乜都冇。就揾張 plastic 嘅紙包住佢，或者張靚少少嘅花紙一張，就唔好用幾十張咁樣包住佢，唔環保。又或者係一扎玫瑰，純玫瑰，又唔需要話玫瑰又加啲呢樣又嗰樣啊，唔使加咁多。咁而家係興簡約啊，喺歐洲都有呢個風，其實大方向嚟嘅，大家都 樣樣嘢咧都簡約得嚟，又唔需要話釘佢驚佢浪費啊咁樣啦，係咪？ 係啦，冇錯啦，紙張又唔好太多。花亦都唔需要话用二十种或者十种先可以叫做合规格，唔得，唔系噶啦。而家我喺网上面睇好多都系，纯一种花嘅就 系、 是、一种花咁就 OK 噶啦。 系咁有唯美嘅感觉吓、 啊，尤其实都系睇点样欣赏、有阵时呢个花花世界比较乱啦，大家简单啲，个人思想简单。 突然之间好有深度啊！花花世界比较乱，哇！ 系啊，嗱，翠珠花咁样，你摆三四支。摆喺个细只花樽度，或者我唔中意太过少嘅，可以摆几十支咁样，净系纯呢一只翠珠花，其实佢都唔好适宜如果自己喺屋企摆咧，你摆多咧又唔系，摆少又唔系，可能即系比较适宜喺屋企，可能摆几支啦。如果朋友仔而家唔想太多嘢，屋企又唔系太大嘅话，咁但系佢做花束咧。即系结婚嘅花球咧，都好多人用嘅，因为佢一个好好嘅塞入个填充嘅花嚟。 佢会唔会有一种咧，就系、是我零零四四一支咁样去到送俾人或者包装，即系同我哋头先讲话都可能会有啲都有几一束仔喺度啦。如果一支咁，其实又啱唔啱摆咧？ 一支你摆自己嘅花樽度绝对 OK 嘅。其实如果你买到嘅话，即系有啲人可能而家咧啲铺头咧都未必会买到好贵嘅，你知个 市場而家比較差啲啦， 麻麻地，明白。 咁變咗咧，做生意嘅朋友仔都好叻嘅，就唔會話，我逼你一定要100蚊先起跳，唔會咯。可能係會將大嘅花變成細少少嘅，可能平時一定要四支先包嗰個花出嚟嘅，而家可能你買一支都得噶啦咁樣，因為 一支佢就又另外執個價錢俾你咁樣睇你制唔制咁樣。 系啦，其实一支咧就平啲咯，譬如可能而家10蚊就可以买一支，以前可能起码要30蚊啊，咁佢3支劈埋啦咁样。系，其实喺呢个时间咧，大家反而可以咧系享受到一啲即系以前冇机会享受嘅嘢，即系食嘢又可以好靓嘅嘢食，人哋又减价啦，因为大家都想生存啦。咁花都系噶，咁有阵时有啲好贵嘅花，可能你而家去花墟会有 surprise 见到，咦？可能以前郁金香好贵喎，一撮而家可能几支都有得卖啊，咁其实反而喺大家用唔同嘅角度去睇买花嘅时候咧，可能你会觉得你享受到以前享受唔到嘅嘢，即 系 唔好净系必须嘢， 同埋多咗一种咧叫做简约嘅生活品味。即係令人覺得咧，我擺一支咧，以前就覺得哇，一支你咁寒酸噶，而家你擺一支就覺得呢個人好簡潔，就覺得你好乾淨同埋高尚，啲感覺唔同曬喎，同以前。 其實通常咧係一啲疫情啊，或者世界有即係出事嘅時候，大家個思想反而係會 pure 即係純潔咗，諗嘅簡單咗，喺買花都可以買花啊、食嘢啊、生活啊，大家都會簡單咗。咁買花嘅時候，你會覺得原來我以前係。卖花嘅人又系觉得，我唔需要咁样啦，我可能将佢简约啲咁卖都 OK 啦，或者花盆啊，卖花啊，咁可能我唔需要转个好贵嘅花盆，或者我就咁样呢一盆花，我可能用简单嘅，或者人哋中意咧，我唔需要专登塞个贵花盆喺度，俾人哋一定要400蚊先买到呢盆花，可能100蚊都买到， 系咁啊，啱啊，讲得好好，咁同埋咧，嗱呢一个花啦，我哋见到翠珠花啦，咁佢本身有冇？香味啊！如果摆，譬如摆喺 office 咁，你知而家 office 啊，好多最多就系咩味？消毒酒精嗰啲味。有冇办法？即系呢个有冇味可以 pick 一 pick 嗰啲噶？ 先同大家讲，消毒酒精同埋呢个漂白水咧，其实几大嘅花都好难去你直路啊嗰啲咧。但系可能系喺近距离里边，你可以喺眼睛或者喺嗰、那个思想上面啊，感觉你摆近啲，其实就系可以咯。同埋講真啦，你而家喺公司戴口罩有陣時都聞唔到花味，但係呢個係少少嘅。 哦，咁啊係，係少少花味。咁如果你話喺公司戴口罩，其實都一樣聞到啲漂白水味嘅。咁如果想聞呢啲花味啦，既然安安都話有少少味啦，呢個翠珠花，咁你想聞嘅時候咪控埋啲咯，係咪？ 同埋你揀邊個口罩啦？你揀啲碳嗰啲咧，連嗰啲味道都冇埋嗰啲咧，即係除味道，咁你就咩味都聞唔到啦。如果你揀普通嘅醫學口罩咧，就可能會聞到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呢樣嘢有香味嘅，咁少少嘅，咁你買幾支擺 office 嘅台頭，大家開始又翻工啦，咁又擺幾支喺台頭啦，咁可能兩個禮拜就可以掉咗去啦，咁又可以換第二啲啦。咁人哋都想 fresh， 即係個 idea 都想，唔好成日睇住同一樣嘢，可能第二個禮拜想第二啲嘢，咁就幫大家就係諗下，唔使太誇張咁多嘅。 咁幾好啊！ 系啦，嗱呢个要小心啲，就系佢记得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点样去处理一啲切花，你记唔记得？首先第一件事要点啊？ 你讲换水啊？ 首先要买搵个樽翻嚟啦，个樽最好就系攞一攞漂白水，大家你而家随手攞到啦，咁攞一攞漂白水，咁倒咗去，咁你个花樽本身有浸漂白水味，其实会有，咁就会消毒咗，咁你就可以摆花，就摆再摆嗰支花落去，摆水。 系咁啊，咁啊靓靓啦，系咪？咁啊 office 又好，或者你摆屋企一支都靓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揾下呢一个翠珠花翻嚟，咁啊令到生活多一点点缀，亦都多少少。 唔使太多水噶呢、這个， 明白明白，系多啲高雅嘅感觉啦，大家都吓。好， 系啊， 今日唔该晒安，拜拜， 拜拜。 啊！我中意安安讲，其实有阵时啲花咧唔使多嘅，一支都够噶啦。搵翻只旧嘅歌先，行令一支花。 最快乐是答案，永远揭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点零八分的时间，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的节目。呢度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了继续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仲有 Bobby 都翻咗嚟啦噃。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嗯。 啊，出边嘅天气你啱啱翻嚟觉得点啊？系咪已经凉咗好多咧？系咪好干燥啊？出边？ 今朝早其实几干爽嘅，咁啊，而且咧都几大风，同埋今朝早个太阳好靓啊。 系咩？ 系啊，系金黄。黄色而且偏橙色的太阳、啊、我自己今朝一出门口的时候望住个太阳咧，嚟到翻到广播道嗰个太阳、啊、都依然是很炽热的 哦，哇！你翻嚟又见到太阳、嗯，我翻嚟的时候就望住呢个月光，系啦，其实都是靓的个月光，系啦。嗱，咁今日咧就系四月十号啦，咁啊，我哋就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五六日一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四日假期入边，不过真系要谂一谂啦，成日都已经喺屋企嘅啦，而家假期到底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都会谂住去一下啲郊外嘅地方啦。虽然已经同大家讲啦，人太多嘅时候咧就唔好去啦，系咪？尽量喺屋企啦。不过咧亦都要有啲嘢提一提大家嘅，咁啊始终咧，如果大家去到郊外嘅时候咧，人太多咁啊，第一危险啦，第二就好多人咧会中意揸车去，揸车去呢啲嘅地方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啊，除咗令到寸步难行之外啦，塞死晒条路啦，其实好多嘅地方咧系渔护处划咗咧做一啲嘅禁区地方，咁啊有唔少嘅人咧驾驶者咧。就唔知係冇睇到啊，大頭蝦眼大睇過龍啊，冇留意啊，就唔小心咧就揸埋入去嘅。咁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地方咧，其實我哋都係要用翻一啲真係交叫做大眾嘅交通工具啊，係啦，公共運輸系統咧先至入得嘅，因為人哋嗰啲咧要有特別嘅許可證。好啦，例如係啲咩嘢咧？北潭涌有个闸口，咁喺呢一个嘅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嗰度咧有个闸口嘅。咁正常嘅时候咧，啲人如果就算中意行山，例如你中意去个东坝嗰度咁样，咁你去啦，咁就你揸车去咧，其实只系可以最多咧去到近麦理浩夫人度假村个闸外边嗰个位，咁出边咧就有啲嘅。少量的停車位置啦，係啦，咁要唔要入標啊？大家到時就自己望下啦嚇，有啲可能要，有啲就可能冇咪標唔喺度嘅，咁你就可以拍嗰啲就唔使入咪標嘅。如果唔係佢有個咪標喺度咧，你又要入翻嘅咁樣。好啦，咁去到嗰啲位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停喺嗰度啦，跟住就再轉車。轉巴士或者咧就係轉的士都得嘅，係啦，咁啊亦都有啲 van 仔咧可以入去嗰個閘口入面，咁啊方便啲行山人士啦。好啦，咁仲有啲咩地方咧？例如係金山道，金山道喺邊咧？就係、是大埔舊路近馬騮山嗰度，咪有金山郊野公園嘅。啊，仲有啲係例如係大欖郊野公園。近呢一個雷公田農場一帶，係啦，仲有咧就係城門郊野公園。其實城門近城門水塘嗰度咧，個郊野公園咧都會泊幾多車嘅。可能啲人就諗住嗰度又近燒烤場啦。如果自己揸住架車咧，就擺曬啲嘢上去，跟住咧就一車就車到去近個燒烤場嗰度就擺低，然後咧就可以好快脆咧就可以去 BBQ 啦咁樣。咁啊，當然啦，而家就 BBQ 場就冇咗噶啦。咁亦都奉勸大家就唔好去啦。咁同埋如果諗住行山方便嘅，咁呢啲地方咧其實好多都要留意翻嗰個閘口啊。咁佢哋咧會有個牌寫住噶。咁啊前邊有啲限制嘅道路啊。未经当局许可，任何车辆、电单车、单车都是严禁驶入的。同埋有啲嘅地方咧，佢有个闸口写住唔准踩单车。但我都发觉几多人咧，嗱，佢唔准踩单车啫，但系佢有啲地方就准嗰啲行山人士或者行人咧 去到途經嗰條路嘅。咁、但係有陣時啲人咧就中意通常呢位喺水塘附近嘅，咁啊中意咧就踩單車去釣魚咁樣。第一釣魚要攞牌啦嚇，同埋咧如果你就算有牌都好啦，咁你踩架單車入去咧，其實咧。他話咗唔想踩單車，你踩咧，其實係會俾人票控嘅。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有一次咧，喺近水塘嗰啲位咧，係真係見到有啲單車人士，咁啊有個漁護處嘅車咧就截停咗佢。咁我咁啱喺隔離啊嘛，咁我就聽到個漁護處嗰個人就同佢講啦：先生呢度唔准踩單車入嚟嘅喎，咁而家我哋會票控你咁樣。咁我諗嗰個人都冇懷疑啊，因為 我諗啲人未必會好懷疑到底邊啲地區係唔可以踩單車。 係啊係啊，咁其實嗰啲閘口咧就一定有寫住㗎，政府唔會唔寫㗎。 但係有啲人唔係㗎嘛，佢已經帶咗架單車去到啦嘛，咁又覺得可能都應該 OK 啩，見到冇乜人咁樣就可能會嘗試下，咁樣就唔得咯。 特別咧係有啲位置咧，可能附近真係有啲單車徑，咁佢就諗住都係有個閘口，咁咪搬架單車入一入去個閘口啫嘛咁樣。其實就真係要睇清楚，人哋即係啲字咧寫到好大隻嘅，唔會好細隻，唔會諗住陰你咁樣害你咁樣嘅。佢一定會寫到好大隻，等你咧即係有所警惕咁樣嘅。 咁但係去到嗰啲位置，如果我真係帶咗架單車，其實我應該推住架單車行係冇問題噶嘛。 推住架单车行啊，应该冇问题嘅，因为我有见到佢票控之后咧，那个人系推住架单车走就唔可以再踩啦，就唔可以再踩啦，系啦。咁但系你都无谓啦，系咪先？咁你点解又要推住架单车？不如人哋话唔俾你入嘅，你咪唔好入咯，系咪先？咁如果你话想去嗰啲嘅叫做禁区嘅地方，咁点算咧？咁头先话过啦，有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咧，大家可以利用啦，系咪？咁另外亦都譬如系部分嘅地区啦，可以就系俾旅游巴士咧就申请嘅。咁呢啲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啊，自己搵翻到底怎樣可以申請翻嗰啲證啦？不過呢啲時候咧，即係如果你係堅持要去行山咁樣，都要留意住咧。第一安全啦，第二就係、山上邊真係有陣時人太多就好走啦。最好咧，梗係留翻喺屋企啦，係咪先？抗疫咧，始終都係靠大家齊心嘅。我哋成日都話啦，醫護人員都同我哋講啦，最緊要咧，佢哋就好努力咁喺醫院嗰度工作。 係， 我哋需要做嘅咧就係好佛系嘅啫，留喺屋企。就已经可以帮手咧，就系抗疫啦，咁样几好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交通组啊休息啦，系咪先？但系天气方面咧，年中无忧啊， 冇错啊， 而家有阿 O 喺度，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你好啊，点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先？ 喂，出边天气几正嗱？话说小弟咧，依家喺个公园仔嗰度，咁啊，嗰啲一家大细咧就未出动住嘅，跟住嗰啲壮年嗰啲跑步友咧都未出动住嘅，反而咧就好多长者老友记喺度拉紧筋咁样，做下啲伸展运动。 你有冇拉埋一份啊？拉筋？ 我有喺旁邊學啊，因為其實首先咧，我已經遠離咗佢哋少少，有一班咧就有班好大嘅媽咪級咧，咁樣俗稱大媽啦。 喂，歐你數先數幾人，你先好行埋去喎。 係啊， 係啦，咁我首先遠離咗佢啦。第二咧，佢係已經播住啲強勁節拍嘅蹦擠蹦擠嗰啲音樂啦，已經係一點十零分鐘嘅時間，跟住我就覺得，唉，唔好啦，費事一陣即係透過大氣電波播要收埋 copyright 啦，我又冇聽過嗰一隻蹦擠蹦擠嘅音樂，係咪 危險啊？做得好啊，遠離佢 保持距離啊，我哋要嚇。 係啦，反而咧就同個伯伯咁就喺旁邊喺度拉緊筋啦，咁啊睇到佢哋。都有講喎，話喂近排咧公園咧都將嗰啲叫做伸展嗰啲設施，即係你都知道有啲公園咧有啲譬如俾你拉下條腰啊，或者做下少少好簡單嗰啲叫器械 啊，嗰啲係啊， 係啦，咁咧直情咧攞嗰啲叫做 膠帶啊 條咧，係啦，係咁好似木乃伊咁樣捆住佢，捆住佢，捆住佢咁樣咧，咁啊令到啲叔叔伯伯咧都唔夠膽過去做啲伸展，咁就唯有做一啲。即系揿住埲墙做一啲拉脚筋啊、拉手筋嗰啲咯，咁啊对于佢哋嚟讲就有啲唔方便嘅。不过我而家见到咧，公园入边咧，叫做跳舞嘅人咧，都真系戴翻。 口罩嘅，拉筋嘅人咧亦都戴翻口罩嘅。不過你話喂跳舞嘅人係咪多過四個咧？就就有啲相確啦，呢一個咁樣，咁我又不便多事啦，晨早流流係咪先？你知啦， 離遠嗌提一提佢哋咯， 係咯， 喂，小心啊，人太多啦，你哋安全第一啊，健康最重要啊。 好啦，我一陣會做呢一件事噶啦。啊，咁啊，即係今日都係一個好嘅天氣嚟嘅，迎來假期嘅第一天。雖然好多朋友都要留喺屋企啦，即係費事走嚟走去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有一家大細嘅朋友仔咧，可能都會 plan 去少少地都要放一放電啊，係咪啊？芭比同埋小白有冇諗住同自己小朋友今日都半個鐘好一個鐘好都出去？户外嘅地方，而屋企楼下啲公园仔放一放电。 我谂咧，譬如如果系我嘅话咧，第一屋企附近嗰啲游戏设施啦，全部都系好似头先阿欧所讲嘅，已经一早咧就围晒嗰啲胶条啦。 系啊， 咁我仔仔咧都成日问我，点解嗰度会围晒嘅，唔俾人玩嘅咁样，每一次咧都要解释啊，因为出边咧好多病毒啊，咁而家咧就大家唔好玩埋一齐啦。咁你咧，如果你想踩单车嘅，嗱呢度我揾个冇人嘅空地，你自己喺度兜下圈仔好啦，咁样系啦，要不断喺度灌输嘅小朋友咧。是真的好怕闷的。 都是啊，我自己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室内活动给我的女儿做今天。 哇真的好啊。 我昨天放工已经买了劳作纸回家了。 哇、啊、做一下小手工的。 对啊。 欸、我仔仔今天下午都有些新的活动啊。欸、可以做考古学家。 是啊。 有排揼啦你那 个。节目啊讲过那个考古学家的玩具嘛，昨天都看到啊真我觉得呢个考古学家玩具又唔大盒几好啊！嗬， 系啊，不过应该都有排搞。 我谂住收埋喺天台嗰啲嗰啲泥土入边，等佢掘啦。 慢慢搵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叫佢小心啲掘，唔好掘到啲泥周围都系咯。唔系我啊，俾人闹噶啦。 咁啊，开心啊吓！生活有一百种咁啊，无论你朝头早谂住落公园。跑下輕鬆跑下步拉下筋啊，定還是好似芭比同埋小白咁樣咧，即係叫做諗啲一家大細可以喺屋企做嘅活動咧，咁都可以一家樂也融融咧， 係、啊、係啊，好咁啊，唔該曬阿 O 先，咁啊出邊嘅天氣咧都係唔錯啊，聽阿 O 講，轉頭咧今朝 spot 到你又要嚇揾翻你出嚟啦，好唔好啊？ 知道 好啦，咁你今朝 spot 到你再同你见，可能佢而家咧都系谂自己做一做，跑下步先 ，spot 下都好紧要啊，系咪先？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啊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展望啊，明日稍后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早上咧都系显著转凉噶，哇！真系未到五月啊，大家啲嗰啲衫啊， 唔好收埋啲冬天衫住， 唔好收住啦， 留翻一件半件啦。 系啦，咁啊，亦都话到下个星期天晴同埋干燥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咁啊就咁睇个温度同湿度咧，其实都几舒服噶、不过要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较早嘅时间即系清明节啦，咁有好多人都即系可能听政府嘅劝喻，就唔好一次过聚集晒，去到咧就 系、 是拜山咁样系啦。咁如果系谂住呢一两日先至去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要特别留意住咧嗰个火种啦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哦， 系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哦，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复活节快乐、哦、，Kate。 是啊，复活节快乐啊！ 咁啊，今朝早呢一只嘅彩蛋会唔会系讲下咧？过去一个月里面咧，有冇啲咩特别嘅环保界消息咧，可以同我哋更新一下咧？ 啊，可以啊！其实三月咧都发生咗好多同环保啊、环境相关嘅大事嘅。咁啊，我执啊三执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嗱，首先第一执咧，就系唔好嘅消息嚟嘅。咁就话最新嘅研究发现咧。澳洲大堡礁咧喺五年之内咧出现咗第三次嘅大规模珊瑚严重白化情况。咁咧科学家其实都讲咧呢啲珊瑚白化咧嘅现象啦，系因为地球暖化。咁健康嘅珊瑚系五颜六色噶啦，七彩缤纷。咁呢颜色咧其实系珊瑚体内咧有一啲海藻啊，即系住咗喺入边，咁啊同珊瑚一起生活。咁但係呢如果海水温度升高嘅话呢原来珊瑚呢係会排出呢啲体内嘅海藻㗎。咁同时间亦都会失去五颜六色嘅颜色啦。咁过高嘅水温呢虽然係对珊瑚嘅生命冇即时嘅危险啦但係呢佢亦都会破坏咗好多海洋生物嘅栖息地㗎。 咁大堡礁咧，其實過去亦都曾經出現過呢啲大規模嘅珊瑚白化現象啦。咁包括喺1998年、2002年，咁最近兩次咧係2016年同2017年。咁今年嚟到2020年咧，又再發生呢個現象。每一次白化咧，其實都需要成10年嘅時間咧，佢先至會恢復翻佢嘅顏色。咁我哋而家短短5年之内就发生咗第三次珊瑚白化嘅现象啦。 嗯， 虽然大自然咧系一个自动回复嘅机制，但咧如果我哋人类对佢嘅破坏嚟得太快太直接嘅话咧，其实大自然咧系冇回复得咁快噶。咁呢个系第一则啦。咁第二则咧，亦都我都觉得比较严重嘅新闻啦，可能大家都会错失咗。咁其实咧，3月20号咧系国际森林日，咁好多团体其实都会趁一日咧去讲好多关于森林嘅嘢嘅。咁咧就话说咧，其实咧喺嗰日附近咧有一班嘅科学家啦，佢哋就喺一个自然嘅杂志度咧发布咗一个关于森林碳排放嘅嗰一个嘅研究。咁咧佢哋差唔多有成100位科学家咧系共同研究唔同地方嘅森林啦，嚟得出呢一个嘅呢、这个研究的报告。咁佢哋讲咧，即系过去一年森林都多灾多难啦。咁其实咧，我哋人类个斩伐森林的速度咧，其实真系每年都好快啦。咁再加上气候的危机啦，譬如一啲嘅气温啊，气候变化令到树木生长得唔系咁好咧，令到森林的碳吸碳的能力逐步下降。咁團隊咧，即係咁多位科學家，佢哋喺地球好多嘅熱帶雨林度咧，就收集咗好多嘅數據，咁就將佢輸入一個電腦嘅模型，去到計算咧，佢哋就發現啦，去到2030年咧，佢哋發現有11個非洲嘅熱帶雨林咧，佢哋個森林吸碳能力會減14%，而去到咧2035年咧，我哋地球上最大嘅亞馬遜熱帶雨林咧嘅吸碳能力咧會跌到落零。 系 系啊，咁即系森林砍伐、伐木、火灾呢啲，全部都会对森林咧构成一个威胁啦。 嗯， 咁我哋咧其实即系一定要叫我哋嘅政府去到阻止呢啲事情发生同埋蔓延。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亦都需要稳定地球嗰个气温嘅上升速度啊，嚟到去希望未被破坏嘅森林之中咧，佢哋可以维持翻一个健康嘅碳排放个碳平衡啦。咁同埋減，即係我哋要加快減排嗰一個速度，嚟到去阻止地球繼續升温咯。 咁其实咧，而家成日啲人话咧，疫情期间咧，似乎觉得个自然界咧开始复苏翻咧。阿 Kate， 你哋又点睇咧？ 我哋都见到好多嘅新聞咧，都讲紧好似譬如空气好咗啦，香港嘅空气都好咗喎，最近我见到。咁另外有啲嘅城市入面会见到一啲野生动物嘅踪影啦。咁呢啲其实亦都系证明咗大自然的确系有回复嘅能力，但系平时我哋平时嘅生活咧太急速同埋太。即係對於好多野生嘅環境同埋動物嚟講咧，都係好難去到同佢哋共存啦。咁而家我哋咧，大家喺屋企做嘢啦，少咗真係少咗好多出街啦，搭車少咗好多，飛機基本上係我上個星期講係跌咗成90几%噶嘛。咁係經濟活動係即係大量放緩嘅時候，我哋見到，地球係咪有多啲透氣嘅空間咧？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我哋人類去思考嘅。咁另外咧，其實而家咧政府佢哋會有好多舒緩嘅措施啦。啱啱我哋行政長官都公布咗啦。咁每一個國家其實都做緊呢啲嘢嘅。咁我哋咧其實就特別想講咧，啲國家嘅政府咧，佢哋推出呢啲政策嘅時候，因為政府佢哋攞啲錢出嚟去刺激翻個經濟，其實咧佢哋真係要諗下佢哋筆錢咧放咗邊度。譬如我哋香港成日话放咗喺大财团度，定系放咗喺啲雇员身上、啲打工仔身上啦。咁同一时间，我哋系考虑地球嘅时候，我哋要谂政府呢啲钱去投资呢一个行业嘅时候，其实佢对气候嗰一个嘅影响有几多？咁我就想分享最后一则新闻咧，就系我哋见到咧喺韩国咧，其实佢哋个政府咧而家有一个对于气候同环境一个几好嘅概念咧，就系佢哋而家嘅执政嗰个政党啦。他们就在3月16号的时候公布了，他们会拥护这个绿色新政的概念。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希望透过不同的立法啦，一些的税务啊、财政的支援啊、鼓励等等，去到支持一些可以加速减缓碳排放的行业啦，包括不再投资一些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的项目，譬如可能是一些 煤嘅发电厂啊，咁甚至可能会啊会征收一啲碳排放税等等，总之有唔同嘅手段去到推动佢哋国家减排，希望咧喺2050年之前咧可以达到成个国家系净零碳排放。 嗯， 系啦，咁你见到喂呢啲真系先至系有远见、有承担嘅国家领导人应该做嘅事啦，咁样。 嗯，可能咧好多嘅元首级咧都会觉得咧有啲即时性嘅计划或者系显著咧，短期内已经见到成效嘅一啲计划咧系比较受欢迎，但系有时咧都不忘咧系要为长远嘅生态又或者系我哋嘅地球咧作一啲打算嘅。咁啊，系时候系咪都可以谂下有冇啲长远嘅措施，大家可以一人行一步，慢慢一日一日累积去建立嘅咧？好啦，今朝早上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咁啊，好好享受你个假期咯。 系啊，大家复活节快乐啊！ 好啦，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晨光大学。 感觉嘅一首歌啊，嚟自严艺格啊 ，Jensen 嘅 Please Don't Cry。 系啊，咁啊，望住个地球而家咁样咧，就系我哋除咗同佢讲啊，唔好喊之外，我哋都应该尽翻自己嘅本分咧，守护下地球先至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警方在尖沙咀一带采取反黑行动期间，发现一间酒吧营业，涉嫌违反预防及疾病条例，拘捕酒吧的两名负责人和五名员工，另外拘捕三名顾客。警方凌晨巡查尖沙咀一带，怀疑同三合会有关的娱乐场所，特别针对预防及疾病条例调查有没有违规事项。期间在金马伦道一座大厦三楼发现一间酒吧营业，当时店内有25名的顾客。警方表示，那间酒吧持有酒牌和食肆的牌照，拘捕7名年龄介乎26至49岁的负责人和职员，并且检酒部分饮品化验。警方都拘捕3名的顾客，包括2名被通缉人士以及1名未能出示身份证的人。警方说，当时店内顾客分别坐在9张台，每张台不多于4人，台和台之间的距离也都合乎条例的规定。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在医院留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情况好转，已经离开深切治疗部转回普通病房。首相府发言人在声明表示，约翰逊当地星期四傍晚从深切治疗部送回病房，在早期康复阶段将会接受密切观察。约翰逊在深切治疗部度过3晚，期间接受氧气治疗，没有使用呼吸机。英国再多881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交前一日減少，累積增至7978人不治。暫代約翰遜主持內閣應對疫情會議的外相南通文在會後說，英國的疫情仍未到達頂峰，現階段解除全國封鎖措施為時尚早，下星期再評估情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展望明日稍後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早上顯著轉涼，天晴乾燥。現在氣温是20度，相對濕度63%，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 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莫巧瑜，你都可以叫我 Carly。 我是宝良高校五堂中学的中五学生，我在2018年暑假的时候开始参加 STEAM 不同的活动，也都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在2019年的时候，我好彩可以同我的同学一起参加香港学生科学比赛，我们的作品就叫做《我关怀你 E-care》，最后都很荣幸达名组入面攞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齐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全力复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7:36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啊！咁啊，除咗有直播室入边白元浩之外啦，电话入边都有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系，头先啊 sport 到你啦，你有冇跑翻两个圈，跟住先至得热定身同我哋 sport 到你咧？ 有啊，做咗几下，不过唔够个叔叔做啊，啊叔叔体能好过我啊，咁啊睇嚟近排要加粗啦吓，咁啊自己都觉得削削地，不过咧削削地唔紧要，咁啊环球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啊体育嘅事件可以同大家分享，有好多咧都好正面好积极嘅， 嗯 嗱 細哨個 friend 就係大哨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一代射手啊，大哨朗拿度啊！近日咧就喺呢个社交网站嗰度咧进行呢个直播，同旧队友碧咸、费高、罗伯图、卡路士同埋卡斯拿斯喺网上面聚旧咁样， 六条烟其中都嚟咗几条咯、啊。 系啦，咁啊大哨同埋碧咸咧倾偈嘅时候咧，大赞呢一位咧英格兰嘅名将，系世界上最好嘅中场之一咧，又表示啊，嗱、這個、呢个咧球迷啊万众期待啦，就系、是、咧等疫情过去之后咧。会同咁多位球星咧一齐举办一个慈善赛啊，去帮助受影响嘅人、啊。哇！即系皇马六条烟又可以咧， 系咯， 经典重现咯、啊。哎呀，嗱， 我就好有信心咧，即系例如如果系碧咸射佛球咧，我都觉得佢仲系踢得好好嘅。如果斯丹要佢转身咧，我都觉得佢系转得好靓嘅。喂，但系如果要朗拿度跑翻现在速度，有啲问佢而家变咗肥朗、啊。 应该系啊，我而家睇翻最 update 嘅照片咧，就系、是、阿朗拿度其实个肚腩都几劲吓，同埋、 啊、 卡路士都唔 fit 喎， 系咩？ 卡路士系香蕉型嘅佛球咧，唔知仲射唔射到出嚟、啊？不过都系属于咧一代人嘅足球嘅集体回忆咯。记唔记得咧？当年啊，皇马咧六条烟嚟到香港啦。嗰场比赛咧都好震撼喎、啊， 梗系啦！你谂下，几个都即系星中之星、啊，有费高嗰啲咧嚟到嘅时候，哇！嗰种嘅震撼力咧，即系唔睇波嘅人啊，都有碧咸睇啊嘛，系咪先？ 系啦，同埋你知道譬如朗拿度啦，同埋咧卡路士嘅影响力咧。就是连啊呢个经典嘅足球漫画、足球小将啊，都要加入佢哋嘅人物喺当中，你就知道系几咁霹雳同埋几咁劲啦。 系啊，不过如果有机会咧，其实我都好想睇下咧，譬如朗拿度而家速度有几快啊，卡路士射罚球嗰只左脚咧，黄金左脚啊，到底那个弧度咧系真系可以弯过人墙啊，定系弯啊弯啊，但系弯过埋龙门咧啊，我都好想睇下、啊。 系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就算唔系入场睇，都可以呢个慈善球赛可以俾全世界嘅人睇啦。 系啊， 因为咧已经啊数数手指啊，冇咗一个月啊，顶级联赛嘅一啲足球嘅娱乐啊，全球嘅球迷咧，其实咧根本咧就已经喺屋企咧好郁闷啊，同埋咧要喺视像嘅平台嗰度 YouTube 啊嗰啲咧睇翻啲旧片啊，譬如你头先讲开卡路士射罚球有几劲啦，我深信收音机旁边好多听众已经忍唔住咧转个头，一路听收音机咧，一路已经开咗个视频网站，跟住打卡路士，跟住打射罚球， 系、哦、啊， 要睇翻有啲香蕉劲射出嚟 啊！巴西对法国嗰场嗰个香蕉球真系犀利啊！ 当然啦，睇开呢啲叫做 S 字型啊个波， 系啦，咁啊睇好嘅又要睇下啦。碧咸射失十二码，又要睇下啦。当年 几 咁痛心咧？ 你 相信几多球迷嘅心系嘛？ 你中意睇射失十二码嘅，睇埋又唔知几多年之前嘅巴照嗰个球都可以睇埋。 系啊，咁啊，呢个射失十二码咧，确真系几多嘢睇。咁啊，希望大家留喺家中啦。虽然冇顶级嘅联赛睇啦，咁啊，依家其实各个欧洲嘅赛会咧。其实都喺度谂紧计仔嘅，不过球会同埋球员啊，以至咧赛会都未达成一啲协议啦。依家全世界得一两个地方仲有球赛踢紧嘅啫，咁啊睇到电视新闻就系白俄罗斯啦咁样，咁但系都唔系好鼓励啲叫球迷入场啦，咁所以即系球迷们啊要等啦啊，安坐家中啊吓，或者睇翻啲旧片咁样，咁你唔好以为足球受影响、啊、，F1 咧早前我同小白都成喺今朝 Sport 到你嗰度跟进啦，嗱今季嘅 F1 咧目前咧就已经有多达啊九个分站咧因为呢个新型肺炎疫情咧受到影响而要延期嘅 ，F1 嘅赛车部董事总经理咧布朗啊。近日就表示啦，希望咧赛事最快喺七月咧重新启动啦，并且直言咧赛事可以咧会以闭门作赛嘅形式进行啦。嗱，之前咧就喺呢个位度 keep 住嘅，因为你即系我同你都听过啦，就系话F1 咧就赚好多钱嘅，每一张入场券咧都系价值不菲啦。第二咧就系即系嗰啲叫做Racing Girls 啊，话好多就造就 赛车女郎啊， 系啦，个工作机会噶嘛，你谂下架。架车一入去，麦拿伦车队嘅车一入咗去，跟住系咁换胎，换胎都起码有八个人换嘅。跟住咧，有几个工程师咧，汽车工程师啊吓，又会帮你 check 下啲零件嘅。话、你谂下入边有几多人系牵涉其中咧？咁但系如果依家今次咁嘅闭门作赛咧，对于赛会嚟讲咧，绝对系减少咧。 九成嘅收益啊，我夠膽講啊！但係咧都冇辦法啦，因為咧賽事咧今一年唔完成嘅話咧，又唔可以開啟下一年咁啊。所以咧就以閉門作賽嘅形式去進行啦。據報咧賽會仲會咧有意將一站嘅分站咧，原先由三日嘅賽程咧縮至兩日咁樣減少咧。Oh.比赛的压力咁样，咁啊呢个就是 F1 方面的情报啦。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属于亚欧嘅最后嘅，可能小白一阵仲有补充啊吓，就系咧讲埋呢个 NBA 啊吓，咁啊好多球员咧都有压力，原来好多球员都系月光族嚟啊，即系咧每个月咧即系出咗粮俾佢，公司出咗粮俾佢咧。佢就即刻一蚊都冇剩， 但其实佢哋都搵好多噶咯，即系佢哋都使好多， 系啦，所以真系洗脚唔抹脚啊，真系要闹啊，或者咧要好嘅管束啦。咁啊， 你投资 O to O 喎，你梗系有冇办法教下醒两招俾 NBA 球员啊？等佢哋好好地帮自己理财下啦，系咪先？ 冇噶啦，有啲 NBA 嘅球员日日去夜店，又开香槟，又开大酒咁样， 夜夜笙歌。 是夜夜笙歌，晚晚都唔同女伴，唉，就算再搵多十个亿啊，都唔够佢哋使啦，咁样。咁啊，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听下先。NBA 咧就开始都同世界各地一样啦，虽然就保就业，但系都要难免咧就有呢个减薪嘅风潮啦。尽管咧球星啊，大家都觉得哇，好似好风光咁，我着靓鞋、哦，哇，又揸靓车、哦，但系原来咧当中好多人都系啊。餐揾餐食餐餐清嘅，亦都令到咧呢个拓荒者球员啦，呢、这个二哥啊麦高伦啊CJ McCollum 咧相当担心啊，呢一位升级嘅后卫咧最近接受啊叫做媒体访问嘅时候咧就表示啊原来咧佢系冇啊储蓄嘅习惯啊，唔止佢、啊，高达三分之一嘅 NBA 球员，即系十个着咗三个人咧。都是冇儲蓄的習慣，擔心咧減薪嘅風潮咧，令到一眾嘅球員咧出現呢個財務嘅危機。咁啊，早前 NBA 球季咧停擺之後咧，McCollum 咧已經啊喺個人嘅 Twitter 嗰度咧呼籲一眾嘅球員咧喺冇比賽之下咧好好理財、哦。睇嚟咧佢先係啊叫做啊美國版嘅呢個咧投資 O to O 啊，叫大家好好精明理財啊！如果唔係唔積谷防饑嘅話咧，真係到時咧啊，大家咧想開飯都冇錢開啦咁樣。亦、都咧有好多 NBA 嘅球員咧，唔止餐揾餐食啊，仲過度借貸添啊！你知咧，美國人好中意碌卡嘅，佢哋咧就成日有一個咧先使未來錢嘅概念，就係咧自己咧明明得五蚊咧，但係咧就想買一架咧五十萬嘅車。咁啊，但係財務機構又容許佢有一張咁嘅信用卡喎，佢諗都唔諗就即刻買咗一架五十萬嘅車，但係佢冇諗過入油係要錢嘅，維修係要錢嘅，連揾個姐姐幫你抹下架車都係要錢嘅。跟住咧，佢就最後又要再借另一筆錢去 suffer 啊，譬如入油嘅錢啊、維修嘅錢啊、保養嘅錢啊等等等等咯。所以都即係要諗諗計啊！呢啲球員們唔係淨係打波踢波叻就得咯，係咪？ 係啊，佢哋真係要留意住咧。咁啊，晨光第一線啊，咁啊，必要時啊，聽埋 O to O 睇下點樣理財先至得噶啦嚇。咁啊，就除咗 NBA 方面之外咧，都仲睇得到咧喺英冠方面嘅消息。嗱，歐洲各大聯賽咧全面停擺啦，球季咧嘅安排令人哋覺得非常非常之頭痛啊。咁啊，而英冠率先咧就向球會表明啊，點樣去到濃縮啊餘下嘅一個賽季啦。嗱，咁啊，有啲好消息嘅都叫做英冠咧，亦都系见到啊，白纸黑字写到明啦，以电邮嘅方式咧发放俾各大嘅英冠所属球会啊。咁啊，英冠主席嘅伯利亦都写到啦，嗱，我哋预计球季啊，仲有56日咧，先至可以咧就系完成呢一个咧，就已经包括咗啊，升班附加赛所需嘅时间在内噶啦。咁啊，佢哋亦都确定咗咧，就系希望确保球会有足够嘅时间进行比赛。咁啊，佢哋亦都咧就系会劝喻球会啊喺5月16日之前咧。都不要復操，咁而球季恢復嘅方式咧，同埋日期啊，同埋復操嘅時間咧，都會不斷存在變數噶。咁任何決定咧，都會按照住政府同埋有關衛生部門咧，去到咧就係決定為首要嘅。消息話到話呢56日嘅濃縮賽程啊，最快咧會喺6月咧就會開展啦，務求咧喺8月嘅時間完成整個嘅球季。當然啦，因為下一個球季咧有好多唔同轉播嘅錢收益咧，都係影響到咧各間嘅球會嘅。嗱，呢一段嘅時間咧，相信咧大家都已經冇波睇噶啦。咁但係咧，仲有比賽，係乜嘢比賽咧？16位英格蘭嘅男子代表成員包括咧就係曼聯嘅前鋒啊。 华舒福，仲有咧就利物浦嘅首相阿卢啦，嗱多蒙特嘅锋将啊，山曹车路士嘅前锋啊艾巴咸啊等等咧，其实佢哋亦都咧就系会透过英国时间星期五下昼5点咧正式开波，透过咧就系、是。電視遊戲機咁切磋呢個球技，咁啊當然啦，喺網上邊大家都有機會可以望得到，到底呢啲嘅球員咧平時踢波就厲害啦，啊喺呢一個嘅遊戲機上面係咪都可以用翻自己或者自己嘅球隊，定用人哋嘅球隊都可以踢到場好波咧？咁啊，大家到時自己就可以留意翻啦嚇。7:51啊，揾嚟一首嘅作品嘅叫《Weekend》，好简单个名字。In your eyes， 喺你眼仔入边，今日睇到啲乜嘢咧？我而家睇到个天气，话俾我听，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早晨啊 ，Barbie 嚟到国际新视野啦， 系啊，我又出翻嚟啦， 哎，好啊好啊，有啲咩国际嘢得意嘅嘢先？ 喂，嗱，我觉得咧，其实真系唔同国家咧有唔同嘅文化嘅，咁啊，有啲国家咧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咧，佢哋嘅文化咧就比较前卫少少咁，咁啊讲紧国际新视野。今日唔讲美国，不过我哋可以讲下新西兰、英国同埋澳洲嘅。咁、我唔知道小白你有冇曾经去过呢三个国家咧？ 英国啊， 系啊，英国、新西兰同澳洲 嘅系一个一个咯，系 咯。咁、有冇曾经试过到访过当地嘅一啲圣商店咧？ 冇喎、呢个已经少去噶啦，仲好难去嗰啲地方。 我睇小白嘅反应咧，我就知道咧，就佢就代表咗大部分香港人嘅一啲感觉啦，就觉得 我去。咁我去嘅时候咧，第一我已经唔系成日去呢三个地方啦、去嘅时候咧，咁 你唔觉得应该要去睇下咩咁？ 咁我去得一两次，咁跟住去嗰啲 明星 啊，明星啊，去啲好嘅餐厅，去嗰啲都唔够时间啦，系咪先？ 咁只系证明咗可能你逗留嘅时间唔够长 啦，冇错。 又或者系你可能比较少啲夜晚黑出动啦。 唔系，譬如日本嘅话，咁你可能譬如元素咁，你行过都会。就又唔會話特登避忌嘅， 我又反而冇去過日本入邊嗰啲喎。 係啊， 係啊，澳洲嗰啲咧，我就入過去睇過。 嚇，係啦，有咩特別咯？ 其實就冇乜特別啊，個感覺好似咧香港嗰啲十蚊店啊，真係咁樣嘅喎。嗱，佢首先個格局係好大啦，咁而且咧就真係，因為佢入邊咧其實唔係淨係賣一啲成人玩具㗎，佢係有好多其他，譬如啲醫療用品啦、避孕用品啦等等，好多嘢都會有得賣嘅，甚至乎有少少生活上面嘅用品咧都有嘅。咁所以其实咧喺当地人嚟讲咧，有少少似一间大型嘅，又唔可以话叫做百货公司，但系又大个便利店，即系介乎喺中间嗰啲杂杂杂杂嘅杂货店咁样嘅感觉咧。只不过当中大部分嘅比重咧，就会系一啲同性有关嘅用具咯。咁所以咧，我就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其实咧喺新西兰嘅文化里边咧，佢哋会视作为呢一啲性商店咧系必要嘅铺头嚟噶。咁咧，如果咧你哋可能都曾经去过澳洲啊、新西兰等等咧，好多发觉咧夜晚黑嗰啲酒吧街附近咧特别多咧，就系好多呢一啲咁样嘅铺头嘅。咁啊，因为可能即系都切合翻嗰啲人嘅需要啦，即系可能都有啲夜生活嘅人咧，就会同呢一样嘢可能挂钩得比较多啲啦。咁突然之间讲呢样嘢咧，就系因为咧见到。报道讲话，原来咧新西兰咧喺封城之后，嗱佢上个月开始咧就讲话新冠肺炎严重啦，咁然后咧就话封城，咁而家差唔多已经系两个星期嘅事啦，封咗，咁而咧当佢呢一件事发生之后咧嘅大家就发现原来喺佢下封城令之前嘅48小时啊，即系两日，即系讲咗政府话譬如后日咧就封噶啦咁跟住咧。今日咧，突然之间咧，嗰啲性商店嘅销路啊，嗰个销情咧，系大增咗3倍。 哦， 即系多咗三倍嘅生意。 大家谂到原因咧，唔知道， 好明显就系谂住屋企冇嘢做啦。咁啊，谂下屋企有啲乜嘢可以做咧？ 亲子厨房 咁啊，可以谂下啦。咁啊，到底喺呢一啲嘅用品店入边买唔买到嘢可以系亲子用咧？咁其实都真系有嘅。你都可以买一啲小型嘅玩具去教啲小朋友噶， 系， 因为其实咧唔系大家谂得咁色情噶，佢真系好似一间杂货店咁噶咋，好灯光火著啦，有好多人流啦，而嗰啲人又会话俾你听到底呢啲系乜嘢嚟噶啦，咁当然有啲可能比较私人啲嘅用具啊或者其他嘢咧，就好少人会导赏或者推介啦，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格局咧同埋嗰个嘅招呼咧，系真系同你普通一间杂货店系冇分别 嘅。咁係，咁應該係嘅。咁佢哋賣嘅時候，如果佢哋自己都即係好似一般人諗住譬如斯斯叔叔咁樣，咁個心態都唔係好正確啊。如果佢哋咁樣係咪？ 我嗰陣時去讀書嘅時候咧，就一行咧九個同學一齊去咯。咁然後就大家因為真係未見過啊嘛，咁啊見識一下。咁而且咧，其實好多人嘅取態咧都係好似我哋咁嘅，去見識一下。咁因為咧，你知咧，如果喺香港啊或者中國人嘅社會咧，可能就比較會避忌啲啦呢啲嘅嘢，即係覺得好似好尷尬嘅，或者好似好難啟齒咁啦。 人去到外國個膽咪大嘅。 係啦，即係同埋大家諗住真係見識一下啊嘛。香港唔會有啲咁樣嘅雜貨店噶嘛。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咧，当时咧隔篱有一 pair 咧系讲广东话嘅情侣啦，佢好明显就唔知道我哋系识听广东话，咁所 以咧，佢哋就将即系自己一啲比较唔应该摆出街讲嘅对话咧，就系讲咗出嚟嘅。系啦，咁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入边嗰啲嘅产品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觉得啊，几得意啊！果然咧系人去到外国嘅时候咧，个胆咪大咗啦，而且咧个心态都系放宽咗嘅。 系咁啊！如果大家去到外国嘅有机会嘅时候，就纯粹见识下咁样样望望咯，系咪？ 都系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游览嘅经历嚟嘅啫，即系你睇下到底人哋啲铺头系点样啫嘛。 嗯，当吸收下唔同嘅文化咯，系咪？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 歌曲嚟自何雁诗《自有梦想的人》。而家我哋每一个人啊，地球所有人咧都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疫情快啲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继续过翻啲正常嘅生活，快乐嘅日子啊！而家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噶。 拜。呢枚卫星以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发射，火箭一二级飞行正常，三级工作以上。根据测量数据监视判断，火箭三级和卫星残骸坠落，正是调查故障的原因。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53点，升1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3.82美元，卖出1684.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53，瑞士法郎0.968，澳元0.633，加元1.399，新西兰元0.607，人民币7.044，英镑兑美元1.246，欧元兑美元1.093。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嚟干燥同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 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瘟疫、蝗虫、地震、世纪大山火。 地球咁危险，我都系快啲翻外星啦！ 喂，外太空又真系有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带地球嘅观众飞到去另一个太阳系，睇下一个极不寻常嘅发现，了解科学家喺其他行星寻找生命有咩进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成世人流流长，总会遇到几套烂片嘅。 你睇完成套戏咧，都唔知道自己睇咗啲乜。 我估十分满分，真系得0.5分。 想打爆个荧幕，呢啲戏系咪人睇噶？ 咁严重？ 系啊，即系世界再坏都唔够电影嘅品味坏啊！即系 bad taste 之中还有 bad taste。 bad taste。 想知系咩戏，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二台院线，阿欧阿摄迪斯同你防烂于未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经历过人生的高低起跌，但绝对没影响他对音乐的热诚。由 Disney 到今时今日成为独行女歌手，唱得之人 Jamie Lovato。 似乎呢一首嘅曲风咧，系以前从来未试过噶。非常之新颖嘅风格啊！呢、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人靓声甜嘅 Jamie Lovato I Love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思想怎么不分，愿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对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8:09，收听的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早早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公众假期呢，都特别轻松的个人。小白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我没有、啊。我都 自己觉得自己今早早很轻松、啊。即是好像摁住那个 mood 这样、 啊。那就好了，那你可以将这个轻松的心情呢感染一下，我又可以将这个轻松的心情给埋听众。 是啦，轻松是可以感染的，病毒就不要感染。 当然啦，当然啦。 问下电话旁边的彭仔，看看他轻不轻松先。早晨啊，彭仔。 早晨，彭爷。 Hey，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Barbie 好轻松咩？ 是啊。 唔觉、哦。知点解小白咁紧张啦？ 点解？ 点解？ 因为 Barbie 连喂，等一阵同佢讲咩噶？等一阵完咗之后，系咪要出个？ 系咁问佢系嘛？ 你系咁问佢，你系咁一片混乱兼糊涂，阿小白又怎能轻松咧？ 咁又系，但系咧好少可咧系咧。 原来你听到啊？ 好落飘啊！ 系啊，唔系啊，因为 我就想先讲少少复活节嘅话题啦。 喂，好啊！ 跟住讲完咧，你就帮我出咗十零秒嘅精度啊！ 有得啫。 咁跟住咧，我哋今日就冇咗财经第一线嘅啦嘛。 系啊。 梗系听下歌啦，你哋各自拣只歌咧。 好啊好啊好啊， 然之后咧就再去个编织工。 你即管吓我啦吓，你阵间有啲咩咧？我揿错掣嗰啲机件咧，都系你负责噶咋？ 喂，芭比啊，记得答半前要推定个 time 息出嚟啊！ 系啦，知啦，阵间会推定噶啦。你阵间如果有位嘅，你咪喺度再提过咯。不过有位先啦吓。 系咪好轻松咧？ 我又真系都仲系好轻松，系啊， 咁系应该嘅，话晒都系假期啊嘛。虽然咧呢个客观嘅环境咧，令到我哋又唔能够话太过松懈周街去啊。咁但系心情上咧都俾我轻松下得啩， 得嘅，得嘅，得嘅。 有时真系要放下假嘅香港人，即系情绪上都要唞唞啊嘛。 即系唔好下下都咩都咁紧张啊！电台炒下粉有几期啫， 咪系咯？ 嗱，你讲嘅， 哇！我真系咁讲，我见我嗰啲前辈啊，做咗几十年嗰啲啊，即系我入行之后啊，佢哋都周不时、周之无有炒粉噶啦。 咁啊系啊， 又使死咩？ 耐唔耐人肚饿食下粉都要噶，系咪先？ 即系最紧要咧就错就要认咯。 咁啊啱，我都觉得系，同埋学咗下次唔好错咪得咯。 系啦，吸收咗吓。 嗯，咁咪越做越好咯，大家都系啦，各行各业啊，你咩岗位都系咁啊，读书嗰啲都系咁噶啦，唔通今次考试啊、测验啊失手啊，咁你就判佢一世翻唔到身咩？ 系 啊， 系啦， 唔得咁噶嘛， 系啊， 咁所以今日系咩啊？系复活节啊嘛， 好似揿个 restart 掣啊，地底泥啊都可以翻身啊，话你听， 好嘢喎，系咯，唔使惊啦， 极地反击啊嘛，嗯， 系啊，我哋有边个唔系俾人踩到一撇泥咁嘅， 系啊， 系啊， 错误中学习，失败中成长， 系咯，系咯，嗱，芭比啊， 点啊， 小白啊。 点啫？ 就体验最多噶啦， 梗系啦。以前唔错，而家点会做到啊？系咪？ 系咯。喂，其实我想认认真真有一个话题，即系谂住同你讲。 系噶。哎，咁好啊。咁 我以为你讲完噶啦。 今日而家咁多时间，轻松啲啊嘛。 系啊，咁你想讲咩？封烟主持。 系喎，你封烟主持。 系啊，我想讲咧，嗱，复活节咧有一个最应节嘅活动咧。是我哋细个就有啊，彭爷爷嘅细个年代咧，即系小学阶段啦。我即系幼稚园，我已经冇乜印象啦。由小学阶段咧，已经咧唔知点解咧，复活节咧都一定会做嘅。但系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就要问翻阿芭比啊，同阿小白，即系你哋啲细佬哥咧，有冇都系咁样咧？就系咧学校咧，老师咧劳作堂咧。就会贴近呢个复活节假咧，就总叫我哋咧攞啲鸡蛋嚟到画个鸡蛋壳咧， 哦、 就画呢个复活节嘅复活蛋。 系，咦？阿彭爷呢、这个你问我先至得噶，因为芭比个女咧而家冇得翻学。 系啊， 系啦。咁 我上年嘅经验咧，就真系佢哋会攞好多咧文具铺买噶，攞好、多嗰啲发泡胶做嗰啲好细只嗰啲样似鸡蛋嘅嘢、 哦。发泡胶嚟噶？ 发泡胶嚟噶？ 发泡胶咩？唔系胶咩？ 唔系胶嚟噶。 我见过，我真系有见过咧，文具铺啦。嗰啲好豆泥嗰啲好似士多咁嘅形式嘅玩具铺啦，好、傳統嗰啲啦，佢哋真係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木城網咁樣、一個城網，然之後就罩住一袋假嘅雞蛋，係假嘅雞蛋，即係雞蛋咁樣嘅肉色嘅嘅殼嘅，咁、就係清即係清嘅，冇公仔冇圖案嘅，咁就但係你見到佢唔會係發泡膠咯，係膠嚟嘅咯。 我因為我上年買嗰只咧，又係咁樣一大攞咧買嘅時候咧，就全部都係純白色嗰只發泡膠嚟嘅。咁我 即係你嗰只係扮美國蛋， 係啦， 我見嗰只係扮本地蛋。 我嗰只係 A 級蛋嚟嘅，話俾你係 A 級啊。不過咧， 好鬼衰嘅，因为佢嗰啲发泡胶咧，咁佢要上色啊嘛， 应该好索噶嘛， 系啊，好难上色噶，搞到咧、哦、即系画到我咧呕血啊！上年 点解系你画嘅咧？ 喂，哎呀， 呢啲你知唔知亲子时间？你嗰啲功课真系全部个仔做啊，梗系亲子时间做咗佢噶啦。 哎呀，唔怪你个仔成日嗌闷啦，咩都你两公婆做晒， 阿爸已经做晒我啲功课啦，好闷啊！ 下次佢功课预埋你，爷爷。 系啦，我想讲咧，但系以前我嗰个年代就冇咁多闲钱咧，走去买呢啲嘅假鸡蛋嚟到系扮复活蛋俾你画噶嘛，咁啊真系认认真真咧，好老实咁喺屋企就攞啲真鸡 蛋 咧，系攞嚟画噶嘛，咁但系咧嗰个过程入边咧都会有一个嘅。学习咧就系你点样画嗰只真嘅鸡蛋咧？因为你惊细佬哥拎到翻学校烂晒啊，或者点样系咪打烂咗冇得画噶咯？咁以前咧就会教咧喺嗰个鸡蛋嘅尖端，即系其实椭圆形噶嘛。咁你揾佢一个尖端嗰个位咧，就揾支针咧就吉穿佢。咁然之后就等佢咧放咗啲蛋液出嚟噶嘛。 应该要两头都吉穿噶，系咪啊？ 啊，系嘅，好似罐头咁，系咪？ 系咯，系咯，系咯， 有对流嘅嘢， 即系咁样系啊。其实我只系想讲话，搵支针吉穿个蛋壳，然之后流晒啲蛋汁去啫。咁咪唔会打烂只蛋咯。 但个壳都会烂噶。 系咯。 咁起码唔会整到一副都系啊嘛。 哦，呢个真系重点。如果唔系，死死人，死死阿妈嗰啲裤。 都系。我以前以为咧系要烚熟只蛋噶。 系都有同学会系咁做嘅， 然之后交完功课咪食咗佢咯。 千祈唔好啊！呢啲咁样你肯定隔咗嘢啦嘛， 同埋啲颜料渗入去啊， 系咯，隔夜蛋啊，啲好传统啊，好旧式嘅讲法咧，男士更加不宜吃啦。 系咩？ 唔好问我点解。 哎呀，我仲成日有阵时买啲茶叶蛋，跟住谂住第二日朝头早做早餐嘅添。隔夜我成日 你谂住啫嘛，你冇食嘅。 我谂住啫， 系咯。如果唔系，我唔知道你嗰两位公子点嚟嘅。 上天给我的礼物咯，就 系。系咯，讲完咯，你可以出个短经 告。好啦，出短经告啦。 好啦，就应你嘅要求出个短经告，你听听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个嚟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嘅 Wildflower。咁啊，听呢只歌嘅时候咧，个节奏感觉咧，好似咧见到一大片嘅花海咁啊。 咁啊啱啦，你嗰啲鸡蛋可以画一大片花海喺晒 花花样啊嘛。 系啊。 好啊。 喂，呢只歌咧好嘢，因为呢只歌咧可以介绍俾大家咧，好多女士都中意啊。 点解？ 虽然咧已经喺日本流行榜方面咧，香港同日本都系啦。已經上完榜仲落埋榜，但係最近嗰度日劇咧，佐藤健嗰度上白石萌音咧，令到大家對呢隻歌非常之鍾愛喎。I love 啊，胡子男。 僕が見つめる景色のこの中に君が入ってから変わり果てた世界はいつもそつなくこなした日々の真ん中。不思議な引力に逆らえず崩れてく I love なんて言いかけてはやめて I love I love 何度も高まる愛の中変わる心情溶けた絵の具みたいなイレギュラー一人じゃない一つ気づけ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んなに鮮やかな色彩に普通のことだととぼける君に言いかけた I love その続きを送るないものを見て笑う君のことを分かれない僕がいる美しすぎて目がくらんでしまう今も劣等感に縛られて生きている I love, I love 不格好な結び目I love, your love ほどいて絡まって僕は繰り返してる何度もレプリカばかりが飾られた銀河カーテンで作られた暗闇嘆く人もいないネズミ色の街の中で感情の中瞬きのわずかその合間に君がくれたプレゼントはこのやけに優しい世界だイレギュラー一人じゃない一つ気づけない 嗱，呢個日劇主題歌曲咧，亦都帶動咗當然隻歌喺日本都好 hit 啦，係咪先？咁另外日劇咧，我哋有陣時都有諗啦。哇，個男主角佐藤健喎、 啊， 其實好靚仔啊，大家都會覺得。 係啊，男女都覺得靚仔呢啲。 佐藤健咧，即係成日啲江湖傳聞就喺度話啦，其實佢唔單止嚟過香港，咁澳門佢哋亦都有啲譬如電影節咁樣，佐藤健去過啦。咁佢直頭咧喺完咗個記者會嘅時候咧，佢好 nice 啊，因為佢同在場嘅記者講：，大家介唔介意留一留低啊？ 嚇，點解嘅？ 咩事咧？ 原來佢真係行過去同每一個記者咧去到 selfie 啊！ 哦、 你諗下，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蔡文健一個咁親切嘅偶像啦，而家係咪先國民偶像？咁又咁識得咧，即係同啲傳媒打交道啊，又識得咧喺個網上面每一日咧就 random 咁樣抽，就去到同嗰啲 fans 直接真情對話，呢啲咧都係令人覺得咧好夢幻啊件事。好啦，啲人就會諗到喺套劇入邊咧，上馬四文音又唔係話。唔係非常靚啦、啊，係咪先？咁啲人就會喺度話點解套劇會咁收得咧？除咗故事之外咧、女主角嗰種咧親切可愛嘅笑容，鄰家小孩嘅感覺咧、都係好緊要。 其實貼地啲好啊，即係如果女性嚟講咧，追劇嘅角度咧係唔中意啲女主角太靚、啊， 係太靚就會覺得。切，梗系啦，郎才女貌嘛。 系啊，我永远都达唔到呢个标准噶啦。咁啊，所以即系拉近啲距离都系好嘅。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嚟到告诉彭爷爷嘅时候，有啲乜嘢告诉彭爷爷啊？ 今朝早要告诉彭爷爷嘅咧，就系讲紧头先咧，咪话咧有啲亲子嘅活动咧可以去谂嘅。嗱，小白咧初初就话，到底会唔会谂下出外咧？好多人都会谂。咁我咧就话啦，我一大早已经买咗好多嘢翻去咧，同个女去玩 啦。indoor活动嘛，你今日 系啊。咁所以咧嗱，成头先讲紧话，会唔会大家都系有啲乜嘢嘅复活节嘅劳作啊，或者系滑鸡蛋咧？我真系好想同阿彭爷爷讲。我由细到大系冇试过画鸡蛋， 搞错啊！ 我其实系好想画噶，但我细个咧学校咧嗱，幼稚园到小学咧，一路期盼住会唔会有一年嘅劳作系画鸡蛋咧，又真系冇喎。 系， 系啊，所以我其实今日系谂住翻去试下画呢个鸡蛋。 哎呀，你又真系同画鸡蛋无缘、 啊， 你谂下你个女而家读 K1。佢都一遇到疫情，都其實都唔俾你畫喎。 係啊，所以就唯有自己自制呢啲機會啦。等咗幾十年，終於等到今日啦。咁而且咧，其實咧都上網揾咗一啲咧好簡單嘅少少復活節嘅裝飾咧，可以去整嘅。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 即係裝飾都係自己整啊？ 係啊，我琴晚已經整咗兩隻復活兔仔啦。其實就係咧， 兔點整啊？ 其實好簡單嘅啫。 你 就 攞你屋企啲兔仔啊？ 梗唔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女女咧都中意兔仔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啦，将你任何一啲颜色嘅纸啦，最好就长条形啦。如果你有啲接星星嘅长条形纸就更好啦。咁你就其实将佢卷成一个个圈圈，然后就将个圈圈咧全部嗱，你当你一个纸条翘成圈嘅时候咧，将佢动直，即系话个纸条系平放贴住个台面嘅，咁自然会有个立体个圈状啦。咁当你将一啲唔同嘅纸圈咧搭埋咁样围成一个波波咧，就可以整咗兔仔嘅身啦。用同样的方法，用纸圈搭埋咁样咧，围成一个细少少嘅圈咧，就整到兔仔嘅头咯。 系、哦， 咁你画埋对眼，画埋个鼻，黐埋两条须，再剪埋对耳朵，咁就可以整到只立体嘅复活兔啦。 耳朵系咩纸啊？ 都系纸啊。系啊，我其实琴日整咗嘅，我都可以将呢张相咧稍后分享上我哋个面书嗰度啦。 唔靓唔好分享、啊， 系唔靓嘅。不过咧就系、是、因为小朋友喂四岁咁上下啦，俾佢自己整，系咪先？ 系四岁小朋友整定系你整噶？ 佢整噶，我叫佢整噶，系啊，我有影低佢自己整嘅过程。 我个底输咗添，有同埋鼓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最快在今个月20日推出中小企百分百担保计划，预料数以万计中小微企受惠。邱腾华说，计划的申请者可获低息贷款，还息不还本，年期增至一年，贷款额亦都增至400万。相信有助为企业提供应急钱。他强调，在计划之下，政府会透过按证公司借出资金，银行只是协助处理，让有需要的中小企应付生意逆转，重申政府已经有风险预备。邱腾华又说，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战役已经开展，部分企业生意少了一半至八成，旅游业界的生意更加可能是零。 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计划会按旅行社规模提供资助等。内地在过去一日的新型肺炎疫情新增42宗确诊病例，其中38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4宗是本地病例，3宗来自广东，1宗来自黑龙江，新增1宗死亡病例来自湖北。内地公布目前累计81907宗确诊个案，3336人死亡，77000多人出院。至于内地报告的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47人，14人属于境外输入，另有14人转为确诊。意大利新增4204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累计143000多人染病，再多610人死亡，累积增至18000多人不治。疫情最严重的北部伦巴第大区，累计死亡人数突破10000人。重症病例比前一日减少88宗，是连续第6日下降，接受普通治疗的人数连续第3日下降。殉职的医生增至105人。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超过13500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约占全部感染人数的1/10。美国财长努钦预期美国经济可能在5月重启。努钦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当总统特朗普对医疗问题感到满意，政府将会尽一切的办法让美国公司重新恢复运作，工人复工，并且让企业在这段期间获得所需的流动资金。特朗普早一日表示，只要新增的死亡病例呈下降趋势，希望美国经济以一个大爆炸的方式重启。他没有提出重启的时间表，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说，可能在4至8星期之后恢复经济活动。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疫情影响，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达到660600人，远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00000人。联储局大规模推出23000亿美元的救市措施，支撑经济，帮助地方政府和中小型企业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打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明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胡依诺医生。 糖尿病人咧，发觉的确喺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咧，就比较多嘅严重嘅患者都系有呢样问题嘅。咁但系其实系咪代表有糖尿病就所有人都系嗰个高危？亦都唔系一定嘅，好睇你嗰个血糖控制。 因為其實很多年來已經有些研究發現，若那個血糖控制得好和控制得不好，是對你的免疫系統或者肺部的肺功能或者血管的病變是會影響那個病情嚴重性的。那譬如說若果控制得好，糖化血紅素在 7% 以下的人，其實因為肺炎入院的風險其實都是高兩成度，但若那個糖化血紅素控制得不好過 9% 的話，因為肺炎入院的風險是高到60%的。所以有糖尿病都要看看控制得好不好，不是說所有人都是高危的。血糖高其實會影響你的抵抗力，會影響你的白血球的功能，發覺是重症機會比較高的。我們看回其實世衛在2月底在中國發布的聯合報告，就發現在截至2月底之前大概50,000+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當中，如果沒有長期病患的人的話，死亡率是大概 1.4%， 但如果本身譬如有肺病啊，甚至是有癌症人，其實死亡率可能去到 7%、8%， 如果有高血壓的病人，死亡率去到大概 8.幾%， 如果有糖尿病的死亡率去到 9.幾%， 甚至如果冠心血管的病患的人更加去到 13%， 可以見到有長期病患和沒有長期病患的分別大很多的。因為如果患上了肺炎，可能會有發其他的器官衰竭，除了肺部功能衰竭，還可能引致冠心血管病發作、心臟衰竭、腎臟衰竭。所以如果有糖尿病，更加要確定了風險因素，例如血壓、腎功能、冠心血管的狀態都控制得好，才可以就算患上了都避免一個不好的結果。即有糖尿病都有分重症輕症，有腎病也都分重輕血壓，所以控制好我們的三高很重要這段時間。所以在復診那裡，我們要確定喂這輪跟醫生傾傾，喂你驗血指數得不得啊？我的蛋白尿啊，這腎肝功能那些是不是控制得好啊？我的冠心血管啊，或者膽固醇的指標其實達不達標呢？其實是你抗疫的第一步，原來你的城牆都起得不強壯的，你的疫情來到的時候你就潰不成兵的了。這段時間更加要比平時更加嚴謹，更加不可以怠慢，你積極做好自己的長期健康控制，其實就是你防疫的第一步。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嚟到早上嘅8:39，咁系时候咧，同大家睇一睇今朝早咧有啲咩新闻啦。咁啊，请埋彭仔出嚟先。早晨啊，彭仔。 早晨，芭比，小白喺咪度啊？ 喺度，梗喺度啦。 早晨，继续早晨，听众朋友都系， 系 继续早晨、啊， 大家早晨。 唉，今朝啊，其实啊，好好啊，天气啊，外出啊，咁啊，大家如果唔出街咧，咪探头。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咯， 开只窗， 开大啲啲窗添啦，要今日。 系咁注意下屋企如果冇窗花，啲手哥啲安全啊。 系呢个要小心啲啊。 啊，好啦，我哋咧就呢个时间咧，8:30过后都8:40冇啊。 而家系啊，早上嘅8:40啊。 系啦，今日星期五啦，就系红日假期啦，复活节嘅假期啊，长假期开始嘅第一天啦，我哋继续咧就系为大家服务嘅晨光第一线。咁我哋啦，同听众朋友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彭姐手上咧就先有呢一份咧《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就咁讲。政府咧將會斥資咧800億元啊，推出呢個叫保就業計劃啦，咁就為僱主提供啊工資補貼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啊羅志光表示咧，計劃只要求僱主係不可減少員工數目，以及咧就將政府資助全數就給予僱員，但係就唔會限制乜嘢啊減薪。好啦，即係話咧。只是要求他不要裁员，但是就没有限制他是不是减薪，或者呢要求雇主要支付全数薪金， 即係唔會限制呢兩樣嘢啦，減薪或要求僱主要支付全數薪金。舉例子，縱使僱主只係支付一成薪金，政府仍然係會繼續資助最多五成嘅薪金。即是说呢，雇主实际的工资支出可以低于政府的补贴的。咁罗志光呢否认情况呢是属于漏洞，就指若果企业的生意大跌无法承担薪酬开支，政府是不可能啊要求雇主支付全数薪酬的。政府消息人士强调呢，计划目的呢是避免雇主裁员，从而去保住呢员工的饭碗，并且确保啊员工是有一定的薪金的。由于计划要简单快捷，承认不可能是做到绝对公平的。好啦，咁另外今日呢星岛日报的头版头条有另外一段的副题个标题呢就咁讲啊，就话五大企业呢不申请，预料悭返22亿公帑喎。咁啊，內文就話咧，呢個保就業計劃咧，預計支出咧就係達到800億元噶。大僱主會否替政府慳荷包，唔申領呢個資助咧，就成為咗焦點啦。咁但係咧，目前多數大企業仍然未作出決定嘅。咁而經過呢個《星島日報》嘅統計咧，已經率先表態啊，無意申請嘅就有五家企業，包括咗邊五家企業呢？马会、汇丰、恒生、中电同埋香港电视。咁估计呢可以为政府就节省超过22亿元嘅资助额啦。咁剩返或者悭返呢22亿会唔会再掉返出嚟呢？不如係如果係咁可以諗下喎。咁、因为成日话嗰个保就业计划保唔晒嘛。咁如果真係有得悭嘅，咁悭咗嗰啲咪睇下係咪再将佢我嚟十为保留咯， 俾翻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咯，到时又 系啦，咁啊最好不过啦，既然都预咗攞出嚟嗬，好啦，呢个咧就嚟自《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嚟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啦，讲到咧就系本地个案回落啊。DSE 咧就未明朗，本港疫情咧就有缓和嘅趋势，咁近日咧新增嘅确诊个案咧系回落至到约20宗嘅，昨日新增嘅确诊个案咧更加系跌至13宗，当中咧有10个人咧系有外游记录，3宗咧就系本地个案。本港中学文凭试即是 DSE 的考试就应考在即了。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了，如果未来的确诊个案当中本地的个案数目保持住个位数，而且所有个案都能够追踪到源头，考场又能够做足这个感染的措施，公开考试是可以安全举行的。至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说了， DSE 是不是能够开考呢，其实是由政府的高层决定的。他就认为任何情况都是减少聚集是最好的。讲到近日本港确诊个案是减少的，虽然全港学校都难忘如期在4月20号复课，不过 DSE 就一直都未落实是不是可以如期在4月24号开考，令到一众的考生和家长都很焦急。许树昌就说了，最理想就是等到连续28日都没有确诊个案，但就相信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学生升学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就认为，如果未来的确诊个案当中本地个案保持个位数，而且追踪得到源头，考场又能够做足这个防感染措施，包括就是座位的距离要隔 1.8 米。所有考生是强制戴口罩和洗手。公开试应该可以安全地举行的。不过近日本港仍然有不明的源头个案出现，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至于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就不建议今个月内复课或者开考了。他就说了，本港的确诊数字虽然是减少，不过复活节期间和武汉解封都可能是重大的挑战。 有好多人都买咗机票或者系搭高铁嚟香港，佢哋嘅身体情况系点样呢？到而家都仲未有人知道。佢就认为应该视乎复活节之后本港疫情嘅发展咧，先至决定系唔系考公开试，以免前功尽废。佢就话啦，一般情况而定咧，咁啊连续28日冇新增本地个案咧，香港先至系安全。提醒市民咧，唔好因为确诊数字略为回落咧，就而松懈吓。呢个咧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明报嘅头版，讲到咧政府得藉紧急法咧裁定合宪噶，内文亦都讲到高等法院上年裁定政府以危害公安为由引用咗咧就系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咁啊简称紧急法啦，订立咗咧就系法例违宪噶，同时宣布禁止蒙面规例，即系禁蒙面法无效，政府提出上诉，上诉庭寻日咧裁定政府引用嘅紧急法订立规例属于系合宪噶，否则咧就将使到法律留下重大嘅缺口，政府难以迅速同埋灵活咁样作出相关嘅应对。至于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的禁蒙面法，上诉庭裁定禁止市民在非法集结和未经批准集结底下蒙面的条例是属于合宪的，但禁止市民在合法集会和游行当中蒙面，以及就赋予警员权力要求市民除去蒙面物品的条例亦都是属于均属违宪。提出司法复核的24名泛民立法会议员和社民连成员梁国雄对于裁决表示失望，公民党的郭荣亨话到上诉，话到咧佢会上诉至到终审法院嘅吓，咁啊见到咧就系法官方面嘅判词亦都解释到啊，当中以大量嘅篇幅分析紧急法是否合宪，判词提到啊，立法会同埋回归之前嘅立法局一样啊，咁啊获得宪法赋予一般法立法嘅权力，咁啊受宪法规定约束，以及咧就系赋予行政机关订立附属法例嘅权力，法庭亦都可以从中审视有关嘅法例是否合宪噶，认为基本法本身已经容许行政机关订立紧急情况附属的法例，所以是建基于延续性的概念上，裁定殖民地时期已经订立的紧急法至今仍然是合宪的。今日就原审法官认为，回归之前的议会由港督、官守和非官守议员组成，但是目前立法会已经就是与政府颇为分离的讲法，上诉庭就反驳指出，当年议会的地位没有因而被贬低，依旧就为香港的立法机关，港督亦都咧就冇办法自行立法噶，认为原审法官未能够咧就系就延续性嘅概念给予足够嘅比重咁讲。以上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咁啊，有关于呢个新冠肺炎嘅情况咧，就亦都有其他嘅报章咧系接力啦去报道嘅，咁啊，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系属于咧系有盼望嘅报道、哦。系啦，其中咧。包括呢一個香港文匯報咧，今日就有一篇嘅港文報導咧，就有關於我哋咧香港方面咧，亦都喺度研發緊咧新冠疫苗嘅。嗱，呢個新冠肺炎感染以及死亡嘅人數持續增加啦，世界各地咧都致力尋求啊防疫抗疫嘅方法，咁而疫苗研發咧就被視為係當中嘅關鍵啦。嗱，香港大學啊新發傳染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研團隊亦都正在咧係全力埋手相關嘅工作嘅，領導研發嘅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阿陳紅林咧，佢接受文匯報獨家訪問嘅時候透露啊，團隊已經開始進行啊動物實驗啦，預計咧喺2个月內會完成，並且喺7月就會展開啊臨床試驗，期望喺18个月內咧完成推出疫苗噶。咁佢話咧最理想當然就係希望可以100%預防啦，至少啊都提供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减轻感染后的严重程度，例如呢可以停止可以止于发烧，就避免恶化至呢是肺炎程度。咁而根据世卫的资料呢，截至到4月4日呢，全球啊原来都总共有成62种呢正在研发的新冠肺炎候选疫苗、啊 哦、 因为未知边只得啦，但起码有62种、啊，咁希望呢即係可以加快嗰个嘅即係完成嘅速度啦。咁而其中呢，内地啊就正在喺武汉进行呢志愿者接种一种接种一期呢临床试验，咁而港大咧就系香港唯一加入新冠疫苗行列嘅研发团队啦。 咁除咗阿陳紅林之外咧，呢、這個團隊成員咧都仲有好多嘅學者啊、教授咁嘅。咁其中亦都包括我哋比較經常聽到佢嘅名嘅袁國勇教授啦，咁嘅。咁而阿陳紅林教授咧，佢自己咧，哇，都同大家分享咧，啊，聽完咧，我都即係覺得咧，太偉大啦！我哋啲科研人員嚇，就係點樣咧？啊，陳教授咧，佢話咧，喺呢個自從十二月底啊，舊年十二月底至到依家咧，幾乎咧冇一日休息，壓力繁重啦，令到自己都精神緊張啊！佢話咧。依家咧，我最驚咧就見到個手機有信號入嚟啊！一基本上咧，見到有信號入嚟咧，就要即刻咧去回應啊咁樣，因為咧實在疫情緊急嘅情況下咧，相關嘅研究工作真係刻不容緩啊咁。咁啊，即係可想而知咧，啲科研人員咧，喺呢個疫情下咧，嗰個精神狀態都幾崩緊啊嚇。咁啊，都喺度祝福佢哋啊，快啲完成之餘咧，都要照顧自己嘅精神健康咯嚇。咁啊，正話呢個咧就嚟自。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来的。 好了，跟着看一看今天东方日报的一些新闻，就讲到了旅发局以及印度越南客希望七月通关，但业界就忧太迟，期下月复办内地团购网，讲的都是一些旅游业的相关消息。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旅游业，香港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就表示，期望本港可以在6月至7月陆续回复正常，届时本港就可以重开边境，等疫情过后旅发局就会集中刺激本地消费，吸引内地的旅客，该局都会加强开发新市场，例如加强在印度和越南等等的新兴和穆斯林市场的推广工作。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主席吴光伟就表示，希望不需要等到6月7月才开放边境。政府对于内地抵港人士实施的入境隔离限制5月7日就完结，他希望到时就可以复办入境团。他就说，内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受控，内地都有条件逐步开启和恢复这些正常的旅游业，而且内地的旅游业界也都是重整旗鼓，有实力的旅行社已经部署大量招聘人手，准备迎接未来的一些外游 旅客的客群。咁佢就形容啦，內地團咧係一股非常強大嘅爆炸力嚟嘅，業界咧都希望咧可以早日有客嚟到香港遊覽嘅。而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就話啦，單靠政府嘅補貼咧，業界咧都唔能夠發展長遠啊！業界咧都希望疫情結束前咧係已經做好準備，例如可以咧改革服務啦，同埋推出大減價、大優惠嘅本地抵玩團，希望咧疫情過後咧能夠吸引世界各地嘅遊客咁話。呢個咧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我哋再睇埋嚟自信報方面嘅財經新聞頭版，咁啊講到咧美國嘅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仍然在恶化，新出炉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超过660万，今日是有纪录以来第二高的，三个星期累计接近1700万人失业的。联储局再出招向中小企业就泵水2.3万亿美元，大概就是17.9万亿的港元，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今日道指曾经飙升563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做好的。鉴于防控的疫情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停顿，美国各行各业亦都有前所未见的速度去到裁减人手，有很多的州份亦都就是班令在家里就避疫，网上和电话申请失业救济热线大塞车，分析师估计未来几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还会继续高企。同样有很多数据推出，在星期四出炉的一个数据包括就是密歇根大学的四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就是71，低于预期的75。另外美国三月最终需求生物物价指数 PPI 按月下降 0.2%， 今日预期就是下跌 0.4%， 二月就降低了 0.6%。 以上就是来自信报方面的头版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听完 完咁多相关疫情报道，梗系要揾翻个抗疫达人出嚟啦。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同埋小白。 Good morning， 华梅姐。 系啊，今日星期五又系呢一个复活节嘅假期啦。啊，我就想继续啦，好似寻日咁啦，同大家煲靓汤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假期咧应该有啲时间啦，可以咧煲个靓汤啦，俾自己咧滋润一下啦。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都可以咧让嗰、那个身体嘅抵抗力啊，同埋个体质咧都系再好一啲吓、啊，可以咧更加健康。啊，寻日咧就同大家咧用呢一个好特别嘅雪莲果嚟到去煲汤啦。 记得天山雪莲嗰个嘛。 希望大家寻日饮完之后咧。冇啊啊！即係太多啦，去得太興奮咗，去到啊，真係咁就好啦。 係、 啊，即係正正常常咁排曬啲毒。 係啊，穩定咗廁所先飲啊。 係啦、啊，好啦，咁跟住咧，今日我啊想同大家攞第二種嘅食材嚟到去煲湯。呢種食材啦，我都好中意啊，去嚟煲湯噶。唔知道小白同埋 Barbie 中唔中意飲啊老黃瓜煲湯咧？ 哎呀 ，OK 喎，係、 哎、啊，我都幾中意噶。 係啦， 係啊， 嗯，咁就好啦。嗱，咁我今日咧準備同大家咧就嚟一個咧係用老黃瓜啦，再加埋咧荷葉啦，同埋啲粟米蘇啊，再加埋咧就係啲扁豆啊，同埋呢一個嘅熟薏米啊，咁嚟到煲湯。咁你會注意到呢，我今日煲呢一個呢係齋湯嚟嘅。 哦， 即係呢唔使放肉嘅吓。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呢即係覺得會係比較寡少少太清呢，你係可以呢落少少瘦肉落去一齊煲嘅吓。好，但我講下個材料先吓。包括咗呢買一條老黃瓜啦。系啦，有几老啊？咁你等于啦，你问嗰条瓜你几老啊？咁即系等于你同女人讲你咩年纪啊？系唔会答你噶。咁你望落去佢都唔细噶啦，咁你就系老啦。 臭晒皮咁样就老啦，系嘛？ 系啊，咁啦，老黄瓜一个一条啦，跟住咧需要有荷叶。系啦，荷叶咧就唔使成块咁多，半块啦。 啊， 好啦，跟住咧就攞啲粟米蘇，即系你买咧粟米嘅时候咧，咪摘咗嗰啲叶啊啲蘇咧，留翻住吓，留翻住粟米蘇。跟住咧，通常咧人哋煲汤咪落咩扁豆、赤小豆嘅。 系啊系啊。 咁我哋净系扁豆得啦，唔使咧赤小豆吓。 嗯。 咁咧约莫系半两啦，然之后咧。熟薏米就得啦，唔使生熟薏米吓、 嗯。 熟薏米咁大约几多啊？你攞个汤匙啦，两汤匙到啦。我仲需要少少果皮吓、啊，一角果皮咁吓、啊。然之后咧，我都需要有两粒蜜枣嘅。咁、 嗯、 跟住将所有嘅材料咧洗干净啦，预备好啦。咁我就欢喜咧就除水落嘅吓啲料。咁然之后等佢咧煲滚咗之后啦，咁我之后咧先至会咧将佢转做呢一个嘅慢火啦、细火啦，然之后煲佢咧系一个小时多啲咁啦，咁就可以咧落啲盐啊调下味咧，饮得噶啦，呢个汤好听，好正噶。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煲靓汤，阿婆啲皮肤都冇咁干啦。 未经批准嘅集结都禁止蒙面。案件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副庭长林文翰同法官欧庆祥审理，认为原审法官未有掌握紧急法例特质，紧急同危害公安情况本质上无法详尽界定，政府需要广阔灵活的权力应付危机。上诉庭指由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判断是否出现危害公安情况并无不妥，特首作为政府之首获行会提供意见，显然是唯一合適的人選。民主派對法院判決表示失望，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形容裁決令蒙面法局部翻生，表明會上訴至終審法院。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放緩，近日確診宗數下降，昨日新增13宗確診個案，是過去三星期以來單日確診數字最少，並沒有外遊記錄的本地相關個案只有3宗。另外，早前確診入院治療的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46歲男警長，昨晚情況轉差，呼吸困難，需要轉入深切治療部插喉救治，懷疑出現肺衰竭情況。《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专线小巴营运商捷辉汽车有限公司昨日突然宣布，因为录得严重亏损，今日起结束营运黄埔花园至尖沙咀和九龙塘的专线小巴2号、2号 A、6号和6号 X 线。运输署发言人说，经商讨，捷辉承诺维持2号和6号线服务至明日。运输署已经启动应变方案，九巴 8A 和 8P 星期日起会增加班次。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斥资800亿元推出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计划只是要求雇主不可以减少员工数目，以及将政府资助全数给员工，但不会限制减薪或者要求雇主要支付全数薪金。他举例说，纵使雇主只是支付一成薪金，政府仍然会继续资助最多五成薪金，即是雇主实际的工资支出可能会低于政府的补贴。罗志光否认情况属于漏洞，而政府消息人士就强调，由于计划要简单快捷，承认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七警案中五名警员终极败诉，维持定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日在立法会被问到会否向被殴打的社工曾建超道歉，两人并没有道歉。另外，反修例运动发生连串警方行动争议，邓炳强说，最新遭到训斥警员的个案有22宗，较三月公布时多1宗，其中4宗有关警员需要接受纪律复检，数字和三月时相同。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型肺炎令到港人留在屋企的时间大增，加上餐饮堂食近来受到政府管制，令到港人外卖需求大增。有环保团体指出，受疫情影响，香港人购买外卖的份数大增74%，预料港人每星期弃置过1件塑胶，较去年增加120%。绿里行动将会推出计划，希望下星期起招募15间元朗的小型食店，为他们提供每间2000元的资助，要求他们各自为400位自备外卖餐具的客人提供5元现金折扣优惠。经济日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说，800亿元用于保就业计划漏洞百出，最明显的是在疫情期间不幸失业的打工仔以及炒散的非正式员工完全没有受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甚至明言，雇主只是向雇员支付10%薪金，政府亦都会协助给予50%资助。政论话，咁系变相鼓励雇主减薪，点解唔将资助直接发放俾打工仔呢？东方政论。 明报社评话，保就业计划工资补贴申请门槛不高，无论企业规模系大系细，喺疫情下系赚系蚀，雇主都能够申领公帑补贴之身。不过提供申请门槛又可能衍生新问题，影响保就业成效。社评话，抗疫共度时间，由从政者到大企业都应该展现对社会嘅承担，唔应该乘机贪便宜揾着数。明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特首林鄭月娥公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部分減輕市民交通費，包括港鐵在7月1日開始車費8折，為期半年，當中8億元竟然由政府補貼，換言之是用8億元的納稅人錢資助納稅人搭車。社論說，港鐵每日從市民身上賺取利潤，不能夠一句推說它是一間牟利為上的公司，就將社會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本港新型肺炎新增確診個案持續遞減，是市民堅毅拼搏抗疫的成果，來之不易。在復活節幾日的長假期，更加需要自律，以免之前的努力功虧一篑。社評說，只要市民自覺地保持社交隔離，而港府亦都嚴格執法並全面做檢測，才有希望令到感染人數回落到單位數，甚至零確診，社會可以盡快恢復正常。经济日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愉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此信是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假期嘅时候，我听埋报章摘要啦，翻到嚟啊九点十一分嘅时间，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 今日星期五又系公众假期啦，咁、希望大家心情都轻松少少， 系啦， 咁所以今日咧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九点钟之后咧就会有消息的地图咁啊，啱啦，我哋而家咧就会同啲旅游达人咧就揾好多嗰啲旅游地方咧，就等大家待定喺袋啊， 系啦， 系啦， 储埋先， 冇错，疫情一过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安心出发，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啦，咁啊，继续咧都系揾到旅游作家 Stella 咧喺电话侧边同我哋即系待定啲货。当疫情完结咗之后咧，我哋到底去边一度好咧？有啲乜嘢好介绍啊 ，Stella？ 哎，早晨， 早晨， 今日有嚟讲旅游，每逢今日特别醒神嘅，我都 系啊，梗系啦，嗱，而家我哋就受到疫情困扰啦，咁啊未飞得住啦，系咪先？即系冇乜必要都街都唔好出啦。咁但系始终待定袋就好紧要嘅，中意去旅行咧都系大家嘅天性嚟嘅。好啦， 系，所以今日准备咗两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好中意嘅，因为咧系泰国清迈啊，首先个地方已经系好吸引啦。咁、然后有两样嘢重点嚟嘅，就系、是。第一个，大家最近可能困喺屋企，又比较少去出去运动啊，或者甚至乎喐动都少咗。 系、 哦，第一个咧，我就会介绍一个少少极限运动啦，入门级嘅极限运动俾大家。 吓、啊，入门级嘅极限，需唔需要上天落地又飞天又潜水咁样啊？ 系啦，诶，讲中咗，其实 讲中咗啊， 飞天啊， 飞天，咦，我点飞啊？飞天都有好多嘅、哦，例如系有啲系滑翔降落伞啦、啊。有啲咧就可能喺个海嗰度，跟住就坐住架快艇，噗一声飞上去咁样，系边一只咧？ 佢呢只咧，其实啦，大家都知道可能去过清迈，未去过朋友都知道，其实清迈咧就同曼谷唔同，曼谷就好多高楼大厦噶嘛，咁清迈就系啲比较可能绿色嘅嘢多啲，多啲树木啊、丛林嘅地方啦，咁所以今次我哋介绍咧就呢个叫丛林飞索啊， 丛林飞索 系啦，咁其实系咩嚟？听落其实就。凭个名字就估到，顾名思义，喺个丛林入边咧，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绳索啊，一啲嘅钢线啦。咁然后我哋就着住装备喺啲绳索咧，喺个丛林入边滑嚟滑去嘅。 哇，好玩、啊！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喺屋企成日啊整烂晒啲窗帘。点解咧？ 好似泰山咁 啊！冇错，我就系喺度扮泰山，结果咧，哎呀，屋企啲窗帘啊，整到烂晒，我啊，梗系俾人闹啦。所以呢个啱我，丛林飞索。 玩窗帘噶，系啊，玩呢个就得啦。 喂，佢要安唔安全啊？同埋佢飞索咧，其实佢系飞得远唔远啊？定系点样噶？快唔快啊？ 其实有好多种嘅，因为咧，佢个价钱如果你去揾嘅话咧，大概300多蚊港纸至500多蚊港纸都会有嘅。咁、个价钱分别就在于你头先所讲， 差啲乜嘢呢？其實就係因為索同索之間呢，咁要有棵樹，有個平台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佢就係平台嘅多少啦，然後嗰個滑飛行嗰個嘅速度，嗰個嘅斜度同埋嗰個嘅距離，即係嗰條索有幾長啊。係啦，咁亦都係有啲係會玩，例如急降又有啦，或者係行吊橋都有。甚至乎最得意嘅係呢，呢個活動呢其實適合15歲以上同60歲以下嘅先係啦，講明先。咁所以頭先話咦點樣係入門級呢，因為呢有啲人可以我想玩跳傘但係好驚喎。咁其實呢個呢喺急降嗰度呢就可以體驗到啦。咁個平台有咩方面，可能有啲係五六十個嘅，其實就係樹同樹中間嗰段短短嘅距離，你唔好咦呢段距離得兩米唔好玩喎。其實有陣時呢佢哋就會特登可能喺啲短嘅距離呢做一個好似急降嘅效果，咁其實係有少少離心力，係緊張㗎、我自己覺得。 喂 ,Stella, 我想問一下呢，佢話樹同樹之間就有好多嘅飛索喺度等我哋飛嚟飛去啦，係咪？咁佢有冇話長嘅時候呢大概係長到幾多㗎？ 我上次玩嗰个咧，最长佢可以有1000米咁长 嘅。哇，1000米啊！ 系啊，佢好夸张噶。嗰1000米咧，其实你中间就一定唔系净系睇住棵树中间闪嚟闪去啦，其实唔会嘅，因为佢开咗条路，你唔其实嗱，唔好伸只手都踩出去咧。你基本上唔會俾啲樹撞到啦，咁但係中間嗰段路呢淨係睇樹好無聊㗎嘛、其實佢會穿過一個類似峽谷嘅位置，咁你一衝咗出去之後呢成個視野係好開揚嘅。 喂呢、這個好啱我喎、特別如果你1000米都成1公里㗎喇喎。 係呀冇錯啊。 係囉，佢飛嚟飛去呢好啱我呢啲呢，即係喺個飛索上面，我唔識飛啦肯定係咪先。咁但係喺上面嘅時候呢可以有自己咁廣闊嘅視野啊，同埋呢喺啲樹林入面飛嚟飛去咧，哇！我咪直頭好似超人咁樣。 係啊，因為咧，啱啱你講起超人，其實咧，因為成個團隊咁一齊出發嘅時候，大概啦5、6個人嘅，我上次去係連埋我自己，咁其中兩位咧就係教練啦，咁個教練就會跟住我哋，咁有陣時咧你就可以獨立自己飛，即係上咗嗰個索啦，咁有啲時間咧個教練就好好人嘅，佢會同你一齊飛，咩意思咧？就係條索孖住嘅時候咧，佢會跟住你一齊飛出去，然後指導你做啲姿勢，例如頭先你有講嘅超人啦， 超人， 或者係反轉個人啦，又或者係一啲奇怪嘅動作，咁點解要做呢啲咧？其實係會有人帮你影相嘅，咁当然呢个系附加费用嘅服务啦。 咁、都估到噶啦，喂，但系有啲咩奇怪动作你有冇见过咧？啲骑呢？ 例如啊，好搞笑嘅，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同个教练就玩得好 friend， 佢哋一齐喺飞索嘅时候咧做心心啦，然后扮超人啦，甚至扮呢个人鬼情未了嗰个动作都得嘅。 喺个天空嗰度做啊，都几好玩喎、這个。 系啊，其实因为你飞嗰阵时咧好紧张，冇得大家第一时间第一时去飞啦，咁但系唔会谂到咁多动作噶嘛，但系呢班教练其实好好嘅，即刻话俾你听咧点样做嘅。 喂，咁成个叫做飞索嘅旅程啦、我自己听落去咧，其实我都。都好想去玩嘅，但我头先听你讲过有一个吊桥，嗰个吊桥咧，佢系我哋行过去，一定系飞索飞过去咁样噶？ 吊桥系行过去嘅，咁其实佢条桥就系一块块会喐嘅木板，好似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力奇探险啊！ 呢啲好玩啊！呢啲 系啦，不过就系放大版，咁下面就离地高多少少，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个活动好安全，系因为全程咧，其实你都要着住个安全装置啦，咁上面系有啲扣住，有两个扣嘅，咁永远咧个扣咧都一定系会跟住条钢索。咁所以其實你話，咦會唔會危險啊？中間跌咗落去啊？其實唔會嘅，只要你唔好多手去搞嗰個扣就冇嘢㗎啦。 哦，喂，這個真係我自己咧，其實有陣時都喺節目嗰度俾啲聽眾知道，我個人啊中意通山跑啊馬騮咁樣嘅，哇，好啱我啊呢、這個。飞索呢个咧系我见到嘅时候，我真系会流晒口水，话俾你听。 冇错，因为疫情过后，梗系要喐动下。梗系啦，自己都喐得好少啊，因为都 系啊系啊。咁啊嗱，好啦，我代咗呢一个嘅丛林入边嘅飞索啦。喂，飞完之后可能个人都肚饿、有冇计仔啊？如果去旅玩嘅时候。 冇错，第二样咧就系大家最近少出街食饭啦，咁可能好多人厨艺都精进咗。 当然啦。 系啦，咁我嗰阵时咧去清迈嘅时候就参加咗一个烹饪嘅课程，其实系一个半日嘅 course 嚟嘅，一个 cooking class。 你喺泰国嗰度学佢哋嗰啲泰国餐啊？ 冇错啦，而家咧，因为嗰阵时仲即刻可以买到材料咧，我最近咧又翻，即系攞翻个食谱出嚟再煮一次啊，咁所以就咁啱可以介绍下。 喂，可以啊，同埋咧泰国餐咧好神奇，我真系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就是、泰国人咧唔知点解煮咩捞埋一碟咧。都是好吃的、你有没有这个真的要跟你学校看看哪里有得上堂啊这个。 係啦，這個其實亦都是出發之前上網報，其實無論是清邁又好或者 Bangkok 都好呢，都有類似不同的 cooking class 的。咁我今次參加這個就是比較再地道一點，為什麼呢？因為正常 cooking class 可能我們一開始就已經去到個地方落手落腳煮嘢食㗎嘛。咁呢一個呢係直情帶埋你去街市嗰度買餸啦。 咦，係呀。 因為你知道泰國菜其實好多嗰啲香料啊或者蔬菜喺入面咁啊，咁其實佢會帶你喺個傳統街市就一路行一路話俾你聽啊，我哋今日會用到嘅一啲嘅配料其實就喺呢度買嘅，咁同你一齊真係買嘅喎，唔係行完就算喎。 即係濕街市嚟嘅喎嗰個。 係啊，冇錯，其實真係一啲非常傳統，佢哋每日自己都會去嘅街市嚟嘅。 哦，哇，我都好有興趣喎，即係睇下人哋嗰啲配料啊、香料啊，到底原本 original 個樣係咩？平時飲冬陰功咧撈上嚟嗰啲。未煮之前的樣子我都想望下噶嘛，係咪先？點解煮到咁霹靂咧？啲味咁樣，呢個都值得去。 街市你自己未必會行入去，但因為趁住今次機會有人帶住同埋有人解説咧，成件事就覺得咦，好似再吸引啲。 係啊，你自己去咧，第一你又唔識泰文，去到嘅時候咧又即係雞同鴨講，跟住咧就肯定俾人鋸到一頸血嘅。咁如果有人帶住咧，就第一。嗰、那個響度話俾你聽，呢、這個餸係煮咩嘅？呢、這個材料你又可以點樣搞嘅？咁之後咧，你又準備定拎埋呢啲餸咧去煮咁樣，咁成件事咧我就覺得舒服好多啦。特別我哋遊客身份， 體驗好完整嘅咁樣就係、是。係 啊，喂，咁如果你係買料嘅時候，你買咗啲咩料同埋整咗啲咩餸啊？ 我哋咧其實嗰日咧就整咗五個餸嘅，咁第一個一定係前菜啦。跟住有个系小炒，另外一个咖喱，咁仲有唔少得嘅，一定有汤啦，同埋最后一个甜品埋味嘅。 哇，真系一餐好丰富嘅泰国餐嚟嘅、哦。 好丰富，仲要最开心系咧，我哋煮啦，咁煮完之后，其实中间咧，阿老师就话试味啦，其实个份量多到咧，我哋中间食食下咧，都开始有啲饱饱地噶啦。 哇，呢、這个都几值得再。喂，如果你话沙律前菜咁系咩啊？白云凤爪嗰啲啊？ 咦，有鳳爪咧，咁但我嗰日就揀咗木瓜沙律，就係、是、好正，酸酸甜甜嘅青木瓜沙律。 哦，我以為你見到有阿婆喺度幫你攆骨添。 係、哎，唔係嗰種咩？ 唔係嗰種係嘛？嗱，咁你木瓜沙律咁啊，木瓜都係街市嗰度買，咁佢有冇話喺整個教授你嗰個嘅過程入面咧，其實都非常貼心啊，好講解得容易明咁樣啊？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哋參加嘅時候咧，大概連埋我呢、這個，我同兩位朋友啦，咁大概有四至五添嘅世界各地嘅遊客，咁、那個老師係英文講得幾好啦，咁你一定聽得明啦。咁然後其實同場小朋友，我見嗰個小朋友好細嘅，就大概可能八歲至九歲，其實處理過程都冇問題，因為啲老師有三位導師嘅，咁好細心，見到你有咩唔識咧，就即刻過嚟幫你。 哦、 因為我哋最難忘係你啲泰國菜咧，就落好多香料嚟，魚露啦、糖。又落唔知几多啦，少少盐啦，有少少呢样嗰样，咁其实老师讲完你未必记得噶嘛，咁、但系啲导师就会喺侧边咧，见你咦开始有疑惑咯，咁就过嚟教翻你，咁我觉得啊非常之细心其实。 咁啊价钱贵唔贵啊呢、這个？ 价钱大概200-300元啦，咁有啲系煮三餸，有啲就好似我咁煮五餸嘅，咁就睇自己时间，因为都系半日至一日左右嘅啫。 哦，喂，我都好有兴趣啊，我真系好想知道咧泰国餐点解煮得咁好食噶。咁即系呢今日介绍呢两个啦，丛林飞索同埋呢一个嘅即系烹饪班啦，我自己咧都非常有兴趣，袋咗落袋啦吓，等呢个疫情过咗之后咧就可以去清迈一转啦。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Stella 先，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节日礼物的爱有受气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类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潮 笑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称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 一首嘅歌曲啊，佢系陈柏宇嘅作品， 叫做《桥下十三郎》 啊，系啦。 做乜你唔敢读个名字啊？ 唔系啊，《桥下十三郎》咯，我冇唔敢啊。啊，今日夜晚都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可以睇，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听下有咩介绍先。 晨光追踪31 啊，今日咧就呢个复活节假期星期五啊，咁啊，红日晚上嘅港台电视31啊，节目上边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吓？咁啊，最好问一下阿刘畅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要同我哋啲听众朋友都介绍翻今晚港台电视31星期五晚系咪如常继续会有头条新闻呢？吓、 如常有头条新闻，不过有一样嘢唔如常嘅。 系、好惊、 诶，唔如常咧就正如今日呢个晨光追踪31一样，就系、个唔正常就系冇咗咳神咯。 哦，本应今晚有噶。 诶、本应今晚都好似。嗱，唔係咳神就有另一位噶嘛？ 係啊，阿黃先生， 黃係啦，就叫黃喜啊，喜啦，咁啊，本應都係阿喜噶啦，不過我搞下笑嘅啫，講下 咳神。哦，係，咁啊，大家最緊要係留意啦，頭條新聞嚇，今晚啊，如果唔係， 今晚八點鐘， 如果唔睇咧，我驚你冇話題啊。 唔係咧，唔睇咧，即係啱啱我哋啊，廣播處長咧去立法會度講，我哋嗰個點擊率好高嘛， 咪係咯。 咁但係你都要俾我哋個收視率都要高噶嘛。 哦，咁啊，咁啊，先睇咗港台電視31，然之後咧，之後再上網重温。 冇錯啦，再 share 埋俾其他朋友添。 係好，咁啊呢一個就留意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 咁啊緊接住夜晚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啦。咁啊，同星期五咧都會同大家講下電影啊、戲劇啊咁樣嘅。咁今晚一樣啦。 係。 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咧，拍摄电影啊，咁嘅有两个岗位咧，可能大家唔系好熟悉，但系咧对于成个制作团队好重要嘅。 系咩啊？知唔知系咩啊？ 系副导演同埋咧制片啊。 哦，喂，啱啊，因为咧都有听闻过咧，如果霎时间你走去问一个人，喂，导演你喺电影里边啊，导演呢个岗位你会噏得出大约系咩啊？副导演系咩咧？好多人咧就噏到咧，其实咧系打杂咁咯，即系乜嘢都做啊！ 系啊，系啊，但系好重要啊！冇副导演应该搞唔成咯，成个制作。 彭仔形容嗰个打杂咁咯，唔系贬义嚟噶，而系意思即系佢真系万能噶，佢乜都做噶、副导演啊！啊，咁啊，想更加了解就今晚会讲系咪啊？ 今晚会请到咧，直情系香港电影副导演会，原来有个副导演会嘅副会长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仲请埋另一位制片咧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究竟做乜，同埋佢哋有啲咩经验嘅。 吓、如果讲埋点入行就好啦。 我谂首先挨得啦， 一定要 挨得俾导演闹啦。 哎哟，咁唔系个个导演都咁恶屎 嘅。 好啦， 系嘅系嘅。 除此之外仲有咩话题啊？ 除此之外咧，仲有跟住夜晚九点半啦，零距离科学。咁啊，今晚带大家睇下咧，原来科学家咧最喺2015年发现咗一个新嘅太阳系啊，里边咧个太阳系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太阳系嘅，佢有七个行星，同地球差唔多大小嘅。 哎哟，咁通常跟住就会问有冇发现有生物啊？ 啊，你真系同。大部分向即系大部分都系咁样问噶啦，嗰啲， 因为睇得多啲异形啊， 系啦， 嗰啲电影多， 冇错，大家都系问呢个问题，咁今晚就带大家去睇下。 哦，零距离科学啊，去探索呢一个新嘅太空 嘅系统啊，了解更多。嗯，咁啊，由今晚嘅八点啦，去到之后嘅时间啊，都有唔同嘅电视节目俾大家选择嘅。咁啊，记住系港台电视31啦，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阿畅咧倾到呢一度。咁啊，下个礼拜一咧要麻烦你再为我哋介绍咧港台电视31嘅节目啦，好嘛？ 冇问题。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最快在今个月20日推出中小企100%担保计划，预料数以万计中小微企受惠。邱腾华说，计划申请者可获低息贷款，还息不还本年期增至1年，贷款额亦都增至400万，相信有助为企业提供应急钱。他强调，在计划之下，政府会透过按证公司借出资金，银行只是协助处理，让有需要的中小企应付生意逆转，重申政府已有风险预备。邱腾华又说，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战役已经开展，部分企业生意少了1/8，旅游业界的生意更加可能是零。政府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计划会按旅行社规模提供资助等。警方在尖沙咀一带采取反黑行动期间，发现一间酒吧营业，涉嫌违反预防及疾病条例，拘捕酒吧2名负责人和5名的员工，另外拘捕3名顾客。警方凌晨巡查尖沙咀一带怀疑同三合会有关的娱乐场所，特别针对预防及疾病条例调查有没有违规事项。期间在金马伦道一座大厦3楼发现一间酒吧营业，当时店内有25名顾客。警方表示，那间酒吧持有酒牌和食肆的牌照，拘捕7名年龄介乎26至49岁的负责人和职员，并且检走部分的饮品化验。警方亦拘捕3名顾客，包括2名被通缉人士以及1名未能出示身份证的人。警方说，当时店内的顾客分别坐在9张台，每张台不多于4人，台和台之间的距离也都合乎条例规定。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在医院留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情况好转，已经离开深切治疗部，转回普通病房。首相府发言人在声明表示，约翰逊当地星期四傍晚从深切治疗部送回病房，在早期康复阶段将会接受密切观察。约翰逊在深切治疗部度过3晚，期间接受氧气治疗，没有使用呼吸机。英国再多881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较前一日减少，累积增至7978人不治。暂代约翰逊主持内阁应对疫情会议的外相南涛文在会后说，英国的疫情仍未到达顶峰，现阶段解除全国封锁措施为时尚早，下星期再评估情况。美国累计超过45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16,000人死亡。重灾区纽约州过去24小时录得799宗死亡病例，连续3日创新高，确诊个案增至接近16万宗，超过7,000人死亡。其中纽约市的确诊人数占了全州大约1半。州长国务表示，死亡人数虽然持续上升，但是入院人数和确诊人数的上升速度开始放缓，对纽约州的疫情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国务认为，居家令和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开始发挥功效，提醒民众不能够松懈。另外，当地有研究显示，纽约市的首宗新型肺炎个案很可能来自欧洲，但是病毒出现的时候，病人未有接受病毒测试，因此病毒在社区传播一段时间才被发现，导致疫情失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43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浩。刀道虎院歌手系列 Tokyo Secondo 东京歌手特辑第二集。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时间话咁快嚟到早上嘅9:37，咁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白元浩同埋 Barbie 喺度啦。 系啊， 早晨啊，咁电话侧边咧享乐时代。 系啊， 梗系要搵个人带我哋去玩先得噶。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林慧 ，Barbie， 早晨。 早晨，喂，今日咧唔系去玩咁简单啦，带大家咧食一啲邪恶嘅食物。 哇，啱我邪恶嘅嘢食。 系啦，嗱，我就知道两位家长都系几贴地嘅家长嚟嘅，即系唔会话啊，又唔俾啲小朋友掂啲乜嘢，食啲乜嘢咁样。嗱，我早几日先喺啊小白社交平台见到啊小小白啊。啊，都有食下呢个杯面啊！ 系啊， 佢讲完就食啦，翻去。 系啊，喂，其实做你个仔都几好啊！ 你知唔知佢食咗？ 你好恨食杯面咩？ 佢食咗杯杯面之后啊，我原本买两杯有一瓶啊嘛，第二杯我要收埋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我惊佢自己攞嚟食啊！ 哦，因为佢一试就难忘同埋爱上咗啦。 系啊，咁老实讲啲咁重味精嘅嘢，细路仔实中意啦， 系咪先？ 系啊，所以收埋咗咯嗰个。 是啊，好正。咁之前阿 Barbie 都有讲话自己嘅女女都可以试下饮下汽水啦。因为有啲家长就禁到六七岁先俾佢哋掂下呢啲薯片虾条汽水嗰啲嘢嘅身边都。咁但你哋都系开明啲嘅家长啦。咁我都系如果有一日我有机会做家长我都系开明嘅。放任啊。 是啊。 不监管。 我哋其实唔系放任嘅。 系啦，不过我哋唔系非常之严格咁管制佢啫。 同埋我有个谂法咧，就系、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呢啲不良食品之下成长嘅人，咁我又觉得喂，咁我而家都即系唔系话好高大， 公平啲啊， 但系起码都唔。正常咁样啦，系咪？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你细细个开始俾佢食咪好咯，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大个先食咧，分分钟可能嗰个生活习惯仲改变咗添。 系啊，你两个嘅观点我非常认同， 咁就啱啦。 我就讲咧，三样咧，我自己好中意食，但系有啲咧就细个食过，跟住咧有啲咧就近排新品种拱出嚟嘅雪糕同埋雪条，咁啊，啲系咪嗰啲零食商咧都知道大家有 work from home 啦，跟住有 study from home 啦，跟住又就算假期咧都要留喺屋企啦。我估计咧呢个复活节假期咧系我有生以来咧见到最多香港人留喺香港嘅复活节假期嚟啦，应该都冇乜点错噶啦，咁样啊吓，咁啊大家都留喺屋企，咁啊不外乎都系啊煲剧啊或者啊听下收音机啊，咁你有阵时咧都口痒痒咁样啊，都要食啲嘢噶嘛，咁啊。薯片蝦條今日唔講，講雪糕嗱、我估咧阿 Barbie 同埋阿小白咧，你啊身邊都有啲朋友咧，都瘋狂搶購呢一隻咧 V 字頭嘅雪糕蛋糕。咁啊，我問下你哋有冇食翻先，或者細個有冇食過先咁樣啦嚇？呢個 V 字頭嘅雪糕蛋糕。 我又真系唔知道佢讲紧乜嘢喎。 系啊，我自己咧，其实见到个包装嘅时候咧，嗰只千层雪糕嘛，嗰只千层雪糕咧，其实好老实讲，我依稀咧系记得以前细个系见过嘅，但系我系完全冇印象我食过，因为可能我细个系食其他牌子，我唔系食呢只啊。 系哦，因为咧、我细个咧食嘅雪糕蛋糕咧，第一次接触雪糕就大家有食过啦，嗰啲乜乜公司嗰啲家庭装嗰啲三个颜色咁样，最后就通常食剩粉红色噶嘛，即系嗰啲朱古力同埋 vanilla 都会俾其他兄弟姊妹食晒噶。 通常我系食剩 vanilla 噶， 系啊， 我识得你迟啊，蒙伟啦， 我屋企通常食剩朱古力啊，其实我想讲， 你系食剩朱古力 系咩？ 最快受兴噶喺屋企， 我即系你爸咪，你屋企系食士多啤梨。 啊、我哋食士多啤梨噶， 我哋有种相逢恨晚嘅感觉，我哋三个人加埋一齐咧，就系三色雪糕啦，就可以做到乜乜公司嗰个所有雪糕都可以受得兴啦。 咁好啦， 即系随年店长你嗰个乜乜公司又满足唔到你啦，会买嗰个圆碌碌嗰啲雪糕啦，又有个虾咩大啊，跟住有啲 D 字头 dry 乜乜咁样啦，有啲石板街啊嗰啲咁样。 其实我最近咧都钟情于一种雪糕，就系喺香港比较上少卖嘅芝麻雪糕啊。 哦，芝麻雪糕 系啦，黑芝麻雪糕咧，其实喺市面上比较上少见嘅。咁最近喺零售咧，我都见到佢有卖啦。咁啊，声称系都唔系声称嘅。咁我见到佢都写住 Made in Hokkaido， 即系北海道做嘅咁样。 系 咁我以前咧，如果好想食黑芝麻雪糕，可以点咧？我就唯有揾啲朋友咧，佢开日本餐嘅。咁就叫个开日本餐嗰个老板咧，就帮我订。咁但系一订咧，佢要订两 lit 啊。佢好大箱啊！我叫晒啲，系啊，叫晒啲亲朋戚友。 唔紧要噶，小白，你下次照订，跟住分晒俾我哋咁多位神光嘅主持。 系啊， 咁应该分。 你都好难拎到翻屋企， 好难。 所以咪监制系啦，搵个大雪袋， 即 系 成个二台一齐可以食啦。 系咯， 但系而家我见佢零售嗰个咧，就有啲细细盒嘅，都系圆形，就唔系好大盒咁。 其实依家有好多咧日本口味嘅雪糕咧都啱啊。 系啊， 尤其是呢排咧，即系转咗春天之后咧，樱花味雪糕都。好流行 啊！有咩香港有 味？ 哦，我冇留意添。 呢、這个我都有喺， 我就见到豆腐味啫。 其实咧， 嗱，系你点啊？ 樱花味同云呢冷同豆腐味系有少少似嘅，我 又唔系、豆腐味。如果真系做得出色，个豆腐味好浓烈嘅，真系仲比平时食嗰啲豆腐咧浓一千倍嘅。不过都系啦，日本整出嚟嘅，日本制作嘅。咁我头先讲嗰个千层雪糕咧，就系、外国品牌嚟嘅。咁啊，佢而家都引入咗几只牌子，有一个橙味同埋一个薄荷味啊吓。咁啊，深受我哋细个食嘅一啲朋友嘅，哇！突然间出翻嚟，梗系正啦。你知道呢、這个集体回忆咧，都系我哋趋之若鹜嘅一件事嚟啊！大家唉，梗系想搭时光机翻翻以前啦，以前多美好系咪先？嗱，呢个第一嚿嘢，第二咧，我要分享咧，又系呢、這个雪条雪糕类咧，就系、哇夹咗出嚟啊！ 系炼奶雪条啊，即系我哋平时咧爱嚟奶酱多嗰个炼奶咧，其中一个牌子啦。 咦啊，欧啊，我要问一问先，你喺嗰个位系咪好大风定系？定系干扰比较上多咧，可能窒得比较犀利。 系啊，喳喳声咁。 现在咧？ 而家好似好少少。 嗯， 系咪啊？ 系啦， 好好。 我哋监察住个。 系啦、 哎，又差咗、啊。 我都听到复复声，但系 suppose 我唔应该有复复声嘅。 系嘛？ 唔紧要，嗱，我哋讲多次。 哎、不如咁啊，阿欧，嗱，我哋再打多一次俾你，睇下个接驳方面咧会唔会好啲啦吓，咁啊麻烦 Barbie 打啦。咁啊，其实咧呢一、這个真系我哋见到咧，而家好多嗰啲雪糕咧，譬如头先阿欧提过嗰、那个橙味啊，又有雪糕啊，加埋呢个朱古力咧，其实橙配朱古力咧，我自己觉得系几好嘅。咁同埋嗰个见到佢有一个咧，即薄荷嗰个咧，都系几多品牌都会出嗰个薄荷加朱古力，都系几匹配嘅一种口味嚟嘅。咁但系头先阿欧就话到个炼奶、哦。炼奶嗰个又系咩一回事呢？ 咦，依家应该又再清翻啦。虽然我冇乜点移动， 啊、 可能咧系个电信公司自己移动啊。我都咁解啦。咁总之咧就嗱，讲翻嗰个炼奶嘅雪条先啦。哇，食过佢咧，真系淡淡都系炼奶嘅味道。有啲朋友咧就系炼奶控嚟嘅，即系譬如平时咧饮奶茶咧，佢都会饮茶酒咁样啦。我哋身边都有一位德高望重嘅朋友咧，好喜欢饮茶酒嘅咁样。咁啊，佢都会搅匀啲炼奶啦，令到啲炼奶嘅香滑咧可以融入个奶茶香嗰度啊。咁啊，今次咧食呢个炼奶雪条咧，确系正，因为咧炼奶个香滑口感咧完全 keep 得到喺度啊，同埋你估唔到咧系一个本地嘅叫雪条生产商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嘢咯。咁所以我觉得系so far 都算系咁啊吓。咁啊，仲有第三样嘅雪糕嗱，我喺度。 系啊，讲两句好走埋啦， 系啦， 系啦，咁啊，讲埋呢一个咧就系呢个花生酱味嘅甜筒啊，糕蛋糕啦，第一样就系、是，第二样咧就系、是、呢个炼奶嘅雪条，第三个咧就系、是、甜筒啊，呢、這个甜筒咧就系、是、啊，喂，又系我哋奶酱多，我、啊、酱个花生酱佢整出嚟嘅呢个甜筒喎、啊，喂。我自己咧，真係勁中意食花生醬。我唔知道兩位拍檔 O 唔 O K 啊？花生醬， 花生醬我就細個 O K 嘅。自從咧個人多咗嗰啲行山活動之後咧，比賽親都係食花生醬麵包，所以我就開始變得麻麻地啊。 因為係咪可以補充熱量啊？ 係啊，因為佢太高熱量啊，所以而家都好少食啊。係啊，好啦，就咁啦，講住咁多先，我電話收得好差啊 O， 好嘛？下次再介紹多啲嘢俾我哋知道啦，好冇 ？O K， 好， 拜拜。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不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如说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用我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武器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 新歌曲起码我即系第一次听啦，系咪先？黄明志嘅作品《我们的海阔天空》啊，咁啊听到个底咧都有好多Beyond 嗰只海阔天空啦，咁啊但系唱嘅朋友就系属于呢一位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咁啊佢每一次咧即系都有啲新嘅点子喺佢嘅歌曲入边，今次咧佢用翻家驹嗰个声线咧去到唱啦，系咪先？咁啊，头先阿彭爷都同我哋讲啊，佢话到咧如果呢只歌咧大家要睇埋个 M V 嘅，咁可能又会有其他唔同嘅感受喺入边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啲个听众咧，适逢咁啱先，今日系我同埋小白喺度啦，我觉得好啱。 点解咧？ 因为佢咧都系同我哋一样，都系一个家长嚟嘅。早晨啊 ，Isabella。 早晨 ，Isabella。 早晨。 你好啊，你系妈妈嘛？系咪有小朋友？ 啊、 哇，好斯文呢个妈妈。 系啊，佢个仔同你个仔啱玩添。 系咩？点解？ 因为咁上下大 咯。我都系四岁五岁咁样啊。 嗯， 系嘛？ 系啊，佢星期日生日就五岁啦。 哇，大过仔仔少少。 系啊。 我仔仔六月尾生日， 六月尾生日， 系啊，即系都系 K two 啦，系嘛， 系啊， 咁而家都系喺屋企，有冇俾佢做功课啊？ 有，学校就不定时已经系日日都有功课噶啦，其实 哦，系网上面嗰啲功课定系点样啊？ 都系翻学校攞功课咯，即系平时做翻，即系一至五要做嗰啲功课，全部都要做翻噶啦。跟住老师就拍片咯。 系我之前咧帮我仔仔去幼稚园攞功课咧，个老师都有讲话嚟紧佢哋有啲片咧，系啲老师会粉墨登场。系啊，咁可以俾我仔仔睇埋。阿叶酸喺度唔知做乜嘢咁样， 其实我都好有兴趣啦，想知道啲老师平时系点样教佢哋，所以咧，我谂家长都有呢个好奇嗬。 同埋见到啲老师其实都辛苦嘅，即系都翻学校咧，见到佢哋排晒舞、跳晒舞咁样影片俾啲小朋友睇。 系啊，所以老师都系辛苦嘅呢一段时间。好啦，嗱，仔仔星期日就五岁生日啦，系咪？ 系啊，系啊。 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寄语俾佢啊？ 因为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咁就真系冇得出去玩啦，冇得出去庆祝啦，咁只可以喺屋企同佢简简单单咁样，即系切下蛋糕啊，叫啲外卖翻嚟食咁样咯。 有时候简单就是美啊， 系啦，系啊，最紧要健康啦，希望佢真系同埋即系快高长大啦，咁就因为都即将要考面试啊，咁亦都希望佢加油啦。 哎呀，你又提一提我，我每次谂起呢个问题，我背脊都寒一寒。 啊，你哋要开始作好准备。 绝对是的，同埋其实都真的很担心啦。本身就即系你只要翻开学，咁已经有练习啦，有剩咁，但系呢段时间，即系相信每个小朋友都会可能懒散咗噶啦。 系啊，系啊，而家即系原本咧都喺度谂学校可能会有啲譬如 interview 嘅技巧可以喺翻学嘅时候教佢噶嘛。而家边度有啲教佢啫？系咪先？而家唯有喺屋企。 系啊， 特训嘅咋喺屋企。 喂，讲起特训咧，我又想问下 Isabella 喺呢段时间咧，有冇自己都花多咗时间咧，要去陪仔仔，或者谂一啲点子咧，同佢每日个时间点样安排啊，或者做功课点做啊，咁样啊？ 绝对有啊，因为咁 Hayden 即系我仔仔啦，咁我觉得佢。呢段时间我觉得佢都睇到佢即系成长啊，譬如可能以前少咗接触佢学校嘅一啲课题嘅内容啊嗰啲咁样，咁但可能老师拍咗啊或者教我哋点样教嘅时候咧，其实都了解多咗佢原来平日系学啲乜嘢啊咁样咯，咁同埋我都会制定咗一个时间表俾佢嘅， 系、好好喎、 可能起身啊、早餐啊，跟住佢自己玩嘢，pay time 啊，跟住几点食 lunch 啊，跟住就功课咯，佢即系每日都会知道，哦，原来嗰段时间佢就要做功课啦，咁完功课就要玩阵咁样咯。 好、有即系有翻个 schedule 喺度咧，小朋友就唔会咁容易懒散啊。呢、个妈妈非常之好啊，要赞 啊 ，Isabella， 系啊。 系啊，因为但系冇办法啦，同埋有阵时会同佢整下啲小手工啊咁样咯。 系啊，即系我都明白嘅，因为即系我仔仔又同你仔仔差唔多大啦，所以我面对紧嘅问题咧，啊喺你身上面都学咗思啊，偷思啊，到底点样可以又帮佢处理得好啲咧？咁样系啦，而家个个家长咧都系辛苦嘅，我哋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可以翻学，我哋做家长嘅又有更加多嘅时间啦 ，Isabella。 我可唔可以俾我仔仔讲两句？ 可以啊， 请 讲。 好啊，你等等啊。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 系啊，就嚟生日，有咩生日愿望啊？ 我就想要多啲人庆祝我生日。 哦，系啊，今年嘅生日寂寞少少啦，系嘛、 啊？ 望住个 mon， 等大家打电话俾你，同你讲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啦！今年就 我哋唔系啊，我哋喺屋企庆祝生日。 哦，喺屋企庆祝，不过其他朋友仔咧就可以望下打嗰啲视像电话俾你咯，系咪、 啊？利用下啲软件咯，会唔会啊？ 唔会， 唔会啊，唔紧要，有爹哋妈咪就够啦， 够晒咯， 系咪？好啦，都祝你生日快乐吓，俾翻妈妈听先。 好啊，因为佢咧想点唱点多佢自己想同姨婆讲一句，因为姨婆入咗医院，咁你想 拍 点唱俾佢 听？ 姨婆祝你祝日生，早康复。 哦，早日康复系咪啊？好啦，你哋想揾嘅歌曲咧，我都特登揾咗俾你哋噶啦。今次就嚟自钟嘉欣呢首歌曲，系咪 Isabella？ 系啊系啊系啊，非常之好听，同埋我觉得好啱。 做你的神器一首嘅歌曲啦。今日朝头早多谢晒你 Isabella 嘅电话。 好啊，多谢晒你哋两位啊。 好，拜拜， 拜拜。 哇，小朋友有阵时真系咧，做家长系要俾心机去到教到佢哋嘅。 系啊。 让我呵护你，流露自然美，分享喜与悲。让曙光燃起，亲一亲温暖着你，妈妈即使激气，也总会谅解你。临睡先关灯，明了未？来吧，一起躲进棉被，难道 事遭遇很不开心，故此夜深不愿早分，为何难得早起？ 一首嘅歌曲嚟自钟嘉欣，做你的神器。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